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晨光第一射，咁六点十分咁样都出边十五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真系话咁快就已经嚟到2月18日啦，咁啊二月都过咗一半啦吓，咁啊而家18日嘅时候，今年嘅二月咧得28日嘅啫，咁啊。所以咧，今年嘅二月又過得特別快。啊，見到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緊，咁啊，而家出邊啊十五度嘅氣温，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喺早上嘅時候陪住你哋，大家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做事咧最紧要咧，成日都话啊，过到自己啊，过到瘾。虽然咧呢一句说话看似好简单，但系原来要喺自己各方面都做到呢一句说话咧，系难嘅。可能近啲啊，对屋企，对你身边嘅另外一半，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其他人，系难嘅。要做到一个24孝嘅男朋友啊、老公啊、太太啊，都系有啲困难。不过付出咧，就好多都系不为外人所知道。好啦，工作上面，如果又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嘅话咧，你即系话你个责任心要好大，大到咧好多时都系可能电话旁身啦，要将个信息啊随时咧就发放俾同事知道。而家咧即系。商场如战场，加上抗疫期间啊，样样嘢咧，真系要几个字形容：灵活走位。所以好多咧唔同界别嘅成功人士，佢哋都话灵活走位嘅重要性非常之大，而且咧佢哋嘅心咧唔单止净系话想做呢一份工，更加咧就系希望将呢一份工咧攞到100分，攞到200分，因为佢哋想将呢一份工咧扩展啊，甚至乎扩大。他们的工作范畴，或者可以去到一个更加好的职位。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如果你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的话，可能你的生活都有机会、啊、可以生活无忧。虽然是难一点的，得过且过那些通常都是很快脆，就会被人觉得你的本性好像懒散、哦。如果你是得过且过那一只的话，不妨今天开始1月18日跟自己说、啊、我样样东西都要咧，就系、是、做翻好啲，样嘢咧就唔好谂住合格就 OK 啦，或者掹车边就可以，不如试下同自己讲啊，由今日开始，我成日攞70分啦，我攞70分攞够3个月，跟住我开始攞75分，如此类推，慢慢上嘅时候，你发觉成功感原来可以令到你进步噶。 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感伤？明知不够闪亮，

希望可以透过咁样嘅飲食習慣咧，帮佢减肥。不过唔知点解，小朋友持续同样嘅飲食習慣，依然系越嚟越重啊！后来小朋友去睇医生，抽完血检验之后，就发觉佢嘅肝功能异常，同埋有中度嘅脂肪肝啊！这个妈妈就话，医生咧就了解下佢哋嘅详细飲食餐单。发觉原来所谓的清蒸水煮全部都是吃水饺啊、汤包啊、水煎包等等，那不怪之得啦，因为头先讲的食物很多时都是用五花肉来煮的，相当之油腻的，长此下去难怪会对身体造成相当之大的负担。医生就说了，成年人如果有脂肪肝，好大机会咧，系因为中意饮酒，又或者系食嘢唔戒口所引致嘅。而小朋友若果有同样嘅问题，可能就系饮食习惯唔啱啦。建议小朋友其实可以摄取多啲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蔬菜纤维亦都可以包覆油脂，其实对于减重系好有帮助噶。今朝早亦都顺便同大家讲下脂肪肝嘅部分风险因素。首先就有头先所讲嘅饮酒过量，形成咗酒精性脂肪肝。另外，若果体型肥胖、患有糖尿病嘅人，或者系本身有高血压，亦都系高危一族嚟噶。大家都要记住，定期咁样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听医生讲，大家亦都要养成一个良好嘅饮食习惯，并且多啲做运动，咁样咧就真系可以彻彻底底有效降低脂肪肝嘅风险啦。 多呼吸，多想丢失，沉寂的忧郁，十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汗毛，比比心，比比心，永不变的标志。想被称得意 K-pop, Canada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答，几多次笑逼我屈心，几多心事先我哭泣，几多苦笑者我抑郁，变一火动梦尽做大路，变心火动梦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收，成名和寂寞尽力收，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数到大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数，要命数，一百度，怀身无热布，看镜里似有线暴，在对抗烟。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疲劳，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时肥仔，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才寻回一条门时，解开伤口细意探知，令我顿悟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藏落力做，再合力做，共同打幻象，幻灭上再做，继续透，变瀑布，怎活到，才知根本我试图。 时间已经嚟到6:24，出边15度嘅气温，强烈季风信号生效。镜中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30，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上的时间呢，虽然 Happy Friday， 但都提一提大家，限聚令两个人而已，就算真的要出门呢，都是限聚两个人会好一点。又或者大家可以去一些就有信心保证的地方，如果他们还有开的话，一些讲紧喺户外嘅一啲花，大型花圃啊，始终咧喺啲空旷啲嘅地方咧，咁啊大家都会安心啲。入去嘅时候咧，咁啊先嘟一嘟啊，安心出行。同埋好快脆嘅疫苗通行证咧，咁啊会实施噶啦。咁啊到时咧，大家嗰个嘅喺安心出行一嘟嘅时候咧，就会有唔同嘅声音，以知识别，咁大家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就去得更加安心啦吓。其中一个咧都可以介绍俾大家，就系唔同嘅花圃，咁有啲咧就位于系元朗区嘅，咁更加咧就将整个嘅花圃咧，咁将佢摇身一变，咁变咗做一个咧就系郁金香啦，同埋薰衣草嘅花海。咁呢一个花期咧预计吓，咁会喺20号至到咧就系3月中旬咧，咁已经咧系可以睇得到噶啦。薰衣草咧咁成日都话喂，欧洲啊，或者啲人又喂日本嗰啲好靓，香港嗰啲咧系咪可以做到万人空巷咧？咁大家可以去，唔系万人空巷，系万花空巷嘅情景啊，花海咁嘅情景咧，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坊间咧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就开始粉饰啊。粉色乜嘢呢？咁啊，将自己嘅附近嘅公园啊，放咗好多咧唔同嘅樱花，有啲真嘅，有啲假嘅。咁啊，目的都系希望大家去打打卡嘅啫。啊，见到人少或者你路过嘅时候咧，不妨啊，快快脆影张相，咁啊可以咧为自己倍添增加一个春天嘅气息咯。 我宁静的下车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排，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还有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齐团结，同病毒打一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唔同歌手分享佢哋嘅音乐同埋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陈柏宇、Misha、叶巧林。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七分，哎，要等埋嗰个秒，唔好意思啊，费事窒计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星期五嘅早上啦，今日朝头早咧，打电话俾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出边有冇呼呼声咧？唔知道。 咁我未出去啊。 哦，系。 佢就隔住个玻璃窗望一望咧。吓。今日有啲唔同嘅。 系。 唔知点解咧？琴日呢个时候咧。个天都仲未光嘅，我咪话咗仲系黑掹掹嘅，咁样啦。今日咧，感觉上咧，佢开始觉得佢系天光啦。 哦， 有少少觉得，咁冇而家咧，即系通常都系同一个时间起身啊嘛，即系五点零起身嘅时候咧，咁你慢慢你就会洞悉到咧，一年四季每一个时候个天气几时有变化。 啱啊，真係讲得啱啊。例如好似我朝头早我再早少少啦。当我揸车返工嘅时候呢，我每一次都会经过呢个吐露港公路㗎。咁行过吐露港嘅时候呢，四季呢非常之明显。同一个时间係啊，例如而家即係都叫做春天啦。咁但係呢即係初春嘅时候呢都仲唔会见到太阳㗎。咁但係如果你话盛夏嘅时候呢，哇，个太阳呢喺正我前面。撑鬼住我揸车噶， 即系几时太阳出嚟啦，日照方向啦， 系啊， 你都感觉到嘅。 嗯， 咁所以咧，更加要珍惜我哋呢个四季啊。 系啊， 嗰啲咧即系环保啲。如果唔系嘅话咧，第时全部都系夏天咁就惨啦。 系啊，如果你话好似东南亚啲地方啊，新加坡、印尼嗰啲咧，其实佢哋净系得夏天。我都覺得係幾悶嘅，雖然買衫唔使咁煩啦，要買埋冬天衫，咁但係我覺得咧嗰個享受嘅感覺，享受生活嗰個感覺咧係爭啲嘅。 嗯， 係啊。 咁喂，我即係今日想講下咧，我睇一啲，即係我間唔中都會上一啲討論區，咁睇下啲嘢嘅。 嚇！ 討論區咧，基本上咧有啲嘢咧，你信就真係自己蠢。即係我真係有呢個邏輯嘅，有陣時得啖笑就算。咁但係咧，當係提出一啲笑料，幾得意嘅。咁我早兩日咧就睇咗一個有個人留言咧討論區，即係我又唔知佢真啊定假，但係我偏向於假。但係假得嚟咧，我覺得佢幾好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佢係當然咧，佢第一個標題就係話千真萬確，真人真事咁樣咧。咁佢又話説，佢有一日做緊嘢嘅時候，有個人打電話俾佢，咁佢就話啦。 是不是1234567的电话？咁佢就话系啊。咁你识唔识得1234568呢个机主啊？咁佢话我系1234567，我点会识1234568嘅机主咧？跟住话啊冇，我想揾佢。我哋呢度系银行。因为佢未交嗰、那个咩费用。咁我諗住你係1234567，諗住你有机会识到1234568啫。 哇，嗰个人真係好叻啊。不如叫你帮佢交埋啊，好唔好啊。 我睇完之后呢，即係个逻辑又好似几有逻辑。但係呢，你当呢件事係假嘅，咁你咪得啖笑囉。好啦，如果佢真係真事嘅话呢，咁嗰个打电话嗰个即係银行职员呢，嗰、那个逻辑又唔可以话佢错得晒㗎喎。首先，如果你是1234567的机主，你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跟1234568这个人呢是一起出机的嘛，即是有要有这个可能的嘛。哎，我们两个 friend 不如一起出啦，那有没有连续号码，那有这个很细微的可能性的嘛。那你说那个银行职员是几惨啊，要找到这样去找这个人。 是咯，侦探咁样喎、啊。点解要咁样啊？ 我睇完之后，我真系得啖笑，即系呢个新闻。咁但系我哋试下啊，如果当系一个剧本去写咧，咁、我哋写下呢两个无聊的对话开始，又真系几有趣嘅。 啊，都系嘅。但系如果我系你嘅话，即系如果我系我唔系你，我系当事人嘅话咧、我一听到问我系咪六七八嘅机主，咁我第一我唔系啦。跟住佢就同我讲话，睇下我识唔识佢啦。我就算识，我都话唔识啊。跟住佢，跟住佢多一句就话：嗱，而家佢咧就有笔数，跟住就开始 要你去玩， 系啦。我啊揾唔到佢咁样，咁啊系咁日日骚扰我咧，我都担心啦。呢嘅我唔好认啊。同埋好多时候我接到啲电话咧，就系问我：你系咪1234号机主啊？咁佢打得俾我嘅话，咁我梗系记住啦。不过我都有机会系飞线嘅，咁所以佢咁问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都会觉得，佢又唔知道呢个机主咧系姓乜名乜，咁啊净系问个电话号码，你系咪呢个号码嘅机主啊？我自己觉得咧，一听到呢啲咧，好冇诚意，我就已经唔系好想再同佢讲落去啦。 嗯， 系啦，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候，有啲即系讨论区讲嘅嘢咧，好多时候。你都知啦，水分居多嘅， 梗系啦。 咁大家就 笑下笑下 笑啦。咁但系有时候又真系当系一个，当你苦闷嘅时候提取笑料嘅一个好空间嚟嘅。 系啊，所以咧有阵时我自己都觉得啊，香港咧其实真系好多笑话噶。只要你识得揾嘅话咧，你每一日都可以喺欢乐之中度过。 咁譬如话你对一个世界大事嘅一啲嘅睇法啦，咁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啊，譬如啊，讲緊而家俄罗斯嗰、那个乌克兰嗰边嗰个政局咁样啊，那个地缘政治呢，咁有时睇又会几好笑。即有啲人就说啊，今日啊俄罗斯打啦，跟住第二日就说啊，唔係啊，今日俄罗斯退啦。 係啊， 咁有时候呢嗰啲完全你跟住你听返新闻啦，係冇㗎喎。係完全冇㗎喎。咁跟住呢啲人就会好想将自己一啲想佢发生嘅嘢，然之后就将佢变成文字，当系真嘅写出嚟。 哦，系啊，好多时咧，大家写呢啲，譬如网上边嗰啲叫做哗众取宠嘅文章咧，佢哋会用好多嘅字眼，例如可能啦，或者啦，跟住咧就呢两个字之后咧，就好似免死金牌咁样噶啦，跟住下低嗰一抽咧、就写到好似真咁样，咁啊等大家信咯。 你睇嗰啲啊，算系好啦。 吓， 我睇嗰啲咧，直头话。冇可能或者添啊，直头系系啊，已经啊，即系佢哋系将嗰件事变成一个事实写出嚟。所以有时候咧，你再细心分析一下咧，嗱，咁当然真正嘅事实系冇啊，冇呢件事嘅。但系佢哋点解要写出嚟啊？嗱 ，A 可能系佢哋想吸引眼球啦，哗众取宠。B 可能佢哋真系想嗰件事发生，而现实冇发生，佢哋唯有。寄情于喺一啲虚假嘅世界里边，令到佢发生，俾自己安乐。C 佢专登想制造恐慌咯。即系无论系边一种咧，其实睇嘅人真系要谂清楚，即 系 要谂清楚。唔好话净系文字啊。譬如我哋而家做紧星期五啊，阵间有啦，晨光警星为例啊，我哋都有一个 題目係講騙案㗎嘛。成日都一個老掉牙嘅，你未必一定係睇文字俾人呃。譬如話網上情緣啦，上一次講咗一啲啦。咁就係打電話去呃你啦。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喂條橋咁舊，點解你會信啊？冇見過當事人，你又知道同佢好好傾，你又俾錢佢，喂動節可能由幾十萬至到千幾二千萬，甚至乎過億都有嘅喎。 係啊。 咁點解有人會信呢？ 嗯。 嗱，呢個又係好值得去講啊嘛。 嗯。 講咗咁多次，係人都話假嘅。 嗯。 但係即係話一百個人去睇，其實終歸有一個人會信咯。 係啊，個問題就係一個人信就已經可以俾啲匪徒乘機可，即係有機可乘啊嘛。 嗱，你諗下，如果一個網上騙案有一個人信，咁跟住嗰個騙徒就可以攞到佢嘅著數。 係啊。 如果喺啲討論區講嘅嘢，有一個人信，你話嗰個牽連大波會牽連到幾大， 啊、 真係冇人知。 係啊，所以咧、嗯，大家睇完呢啲都係過目咧，就忘記咗佢啦。要睇呢啲咩時事啊、局勢咧，都係 睇翻新聞啦、 啊。係啦、啊，正常途徑啊好啲啦， 啊、 或者聽住神光係最好啦。 啱啦， 好啦，我哋轉頭再傾過。 好，再傾。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坐着坐着，其实没有 so bad。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 so sad。 So sad。 坐着坐着，其实没有 so bad。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 so sad。 Not so sad。 几岁的 Jackson 记得2011，没想那么多的我放下了，一切走出家门，骑着长龙拿着 one way ticket 拖着三个行李箱，那边那么拍个自由音乐的理想，拒绝了很久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家人的担心 ，This bed ain't got no preview。我睡在他爸妈开始了帮我收拾衣服，这样就走出了我人生里新的一步。不顺利的也绝对不会跟爸妈说，但是自己不够优秀，心里都难过。没事，不用担心，很不寂寞。做儿子的我们肯定都会这样说。 无论我们在哪里，走遍世界各地。 早上嘅六点四十七分啊，咁啊同袁中哥倾完偈，咁亦都听埋王嘉尔呢只嘅歌曲啊。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啊，继续十五度，咁啊相对湿度84%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咁啊又有我哋嘅职场 KOL 咩达人咧，今日系呢个行山达人啊，啊唔知道同我哋讲一啲有关山系嘅路线啦，定系山系嘅知识，听一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嘅环节入边咧，咁啊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早晨啊，小白。 咁啊，介绍一啲行山路线俾大家啦。不过咧，先前咧就要同大家讲咗，咁啊天文台咧都同我哋预告咗啦，即系六日嘅时间咧，咁啊气温啊又冻啦，又落雨啦，咁啊呢啲时候咧，大家上山真系要三思。即系落雨咧，行山其实都有好多要特别小心嘅事情嘅，新年系嘛？ 冇错冇错，因为落雨咧，好多时候就嗱，当然咁讲，如果你睇咗天文台，知道会落雨咧，咁你可能会未必选择去嘅。 系， 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出发咗无奈咧，发现天气一变，突然洒两阵湿云雨咧，咁就棘手啦。 冇错啦，我自己见到咧落雨咧，我自己都觉得。唔想上嘅第一惊危险，我惊死嘅。老实讲，我亦都唔怕承认，我惊死嘅。另外一样嘢就系唔想受伤，即系之前都受伤过啦，唔想再受伤。咁啊，落雨咧就好湿嘅，咁啊，我亦都唔系好想上嘅。同埋，因为落雨咧唔能够尽兴，呢、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我落雨天我系唔上啦，落雨天你要做运动嘅，你坚持要做运动嘅。 室内或者你坚持室外做运动嘅跑步、缓步跑，我觉得咧，即系石屎路上边，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咁如果你话喂，仲要上山啊咁样，咁我觉得太危险啦。亦都咧就系、是、唔能够尽兴，呢、這个亦都好重要嘅原因。咁所以你话落雨天、真系唔觉意上一上山啊，哦，突然之间风云变色，行雷闪电。落起滂沱大雨，嘣嘣粤语长片咁样，咁唔通净系踎喺个艇嗰度喊咩？咁梗有啲应对措施喎，身体上。 我第一件事唔好破庙先啦。 我都挺啫，你又讲到要破庙。 唉，风雨交更吓，破庙万丈。其实咧，我哋夜落天落雨天行山咧，要注意嘅嘢就系、是，又系尽量避免喺高处嘅地方逗留太耐。 系。 因为咧，好多时候雷雨， 嗱， 净系斋雨都冇问题。如果有雷暴咧，就真系要马上落翻山，唔好喺山上啲艇啊，或者山上嗰啲树丛，即系嗰啲叫做咩高开扬嘅地方里边咧，就等等啊，因为都几危险嘅。 系啊， 咁我哋就最好就马上就落翻山先。 系， 咁啊，其实咧，我哋过往咧都成日提大家听众咧，背囊里边。记得，可能有把缩骨遮啦，有件风雨衣啦，咁呢个系最基本要有嘅装备。 系 咁啊，微微雨嘅担把遮都冇咁麻烦啊嘛。 系啦， 因为湿咗身咧就会失温啊。整件风褛咧用嚟挡风。咁呢个就两样嘢，即系法宝啦，保护翻自己啦。 啱啊，我成日都睇嗰啲叫做自己救自己嗰啲 documentary 啊。咁有時見到啲專家咧，就喺度話：當你去到呢個深山嘅時候，如果咧你好大風，冇話已經唔好話濕身啦，好大風，而你冇辦法擋住啲風，即係冇風褸嘅話咧，其實你嗰、那個體温咧係會比正常流失快超過30%。咁你哇，我睇嘅時候，喂，哇，好犀利喎！真係有件風褸擋一擋咧，真係爭好遠喎。同埋頭先阿 Sunny Sir 就話，如果突然之間突如其來嘅雨落雨水啊，或者雷雨咧。就唔好留喺高地，我自己曾經都有次好慘烈嘅經歷，令到我即係對落雨上山咧就夢想一個好大嘅陰影係咩呢？就係嗰陣時就係上到山，就喺呢個馬鞍山，馬里浩徑第三段嚟嘅，咁第四段，咁喺馬鞍山山差唔多上到山頂啦，突然之間真係風雲變色，雷電交加，嘣嘣咁樣，哇！嗰啲閃電咧，我話俾大家聽，即係我唔係作大啊！直头咧啲闪电一嚟密啦，二嚟咧就喺我自己附近嘅地方咧，真系睇到佢劈落嚟，哇，心都慌，而且咧你仲 feel 到咧全身嗰啲头发嗰啲毛发啊，咩脚毛啊，头发系啊，你 feel 到佢好似竖不断咁竖起，咁我嗰阵时咧就即系咁犀利啦，咁当然就我哋尽量就系乌低身行啦，亦都即系唔好将有可以导电嘅嘢咧全部掹走晒佢，咁咧就又即刻就尽快落山，咁但系咧嗰啲咁嘅行雷声嘣嘣，哇真系耳都聋啊！即系呢个系一个系啊，呢个经呢个经历咧令到我觉得咧天气差，千祈唔好上去，但系如果上到上去天气先突然之间差嘅话咧，又要学懂一啲特别嘅应对措施嘅。 即系要避咯，不过啲还人就话啊，胶袋笠住个电话啊，啲对讲机啊，咁就减少咗。其实个胶袋应该帮助不大。你话对于个电话防水咧，就帮助大啦。 系啦， 咁所以最简单最简单都系还原基本步。如果假设上紧山嘅话咧，就行回头路翻落去避啦。 啱啊， 呢个最简单最简单，无谓攞个命搏吓。 系啊， 喺雷嘅时候，我都试过好多次都系咁样嘅。喺雷边侧边响咧，真系好似打中自己咁样。 系啊，真系耳都聋喎，真系。 系啊，仲即系谂下，有冇交咁啊？有冇俾家用阿妈咧咁啊？ 好彩有咯，系咪？ 呢个啊唔担心嘅。但系俾雷劈同有冇俾家用好似冇直接嘅关系，我哋唔可以咁迷信啦。 讲笑咁讲啫，不过都应该有好多注意嘅嘢。如果真系突然之间遇到落雨咁，我哋头先阿新年时候就话最好有遮啦，亦都要准备定啲风褛啦。如果鞋方面咧，其实有冇啲真系鞋系完全防水又啱常行山用嘅咧？ 其实咧，而家坊间好多行山鞋咧都有阵防水薄膜喺里边嘅。 吓。 咁啊品牌唔好講啦嚇，咁啊防水薄膜嘅只不過係後面多浸嗰啲防水物料，咁但係你鞋筒都係會入水嘅， 係啊， 咁所以咧嗰對防水鞋咧，你話係咪百分百有用又唔係，但係就有啊，好過冇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就會將嗰條褲咧個褲筒 冚翻住个系统， 嗯， 所以我习惯着 boot 啊，咁冚住之后咧，用毛细管状态引啲水喺个裤边度走咗佢咧，咁， 哦， 相对就冇咁快湿嘅对鞋。 系 啊，你话如果着短裤嘅朋友仔，例如好似你咁咧，成日 slow 条尾腿出嚟嗰啲咧，就冇计啦。 我啲象腿嚟嘅啫，不过之前就系曾经上过富士山咧，咁因为都預備富士山啲，你即係 Sandy Sir 就知啦。去到咁高嘅地方咧，啲天氣變化係更加厲害， 好快 嘅。係啊，即 係你個字又變㗎啦。 係啊，咁嗰陣時都遇到喺香港嚟講個界定係黑雨啊。咁我嗰陣時好早準備咗一樣嘢咧，就係褲腳就等啲褲腳嗰個位啦，就有嚿嘢咧係由你只腳綁住只腳嘅。喺腳眼嘅位置，哦，然後咧就係笠埋你只鞋，咁，令到你只腳咧就唔只鞋唔會入水。 系啦，咁基塔 系啊，基塔系嘛，嗰个叫做 嗯，冇错 系啦。咁嗰个咧，哦，几有用喎，啊，真系几有用喎，啊，嗰嚿嘢。 中文叫有啲叫绑腿啦。咁，啊，基塔咧就其实你系好高少少围住翻嗰个脚腕位嘅。咁， 啊， 其实咧就有啲长啲啦，去到膝头哥嘅。 哦，去到膝头哥，咁，更加好，啊，更加理想，啊。 咁但系我试过着立同长长短短我都试过啦。落， 啊， 大雨咧。嗰啲基塔本身唔係俾你做防水，佢係防雪嘅，防沙石嚟嘅，咁， 啊， 都會入嘅。咁所以條褲都冚喺外邊，因為喂著雨褲得唔得啊？咁，咁，就好焗同埋好熱嘅。我個人啊，咁，但係就冚咗之後，記住再揾個褲筒冚落去。係，咁咧就滲水出嚟咧，入水嘅機會就慢啲少啲。 哦，係啊，係啊，嗰陣時我就係著咗條咧超級防水，即係佢寫到明 100% 防水嘅褲，因為係焗噶。咁但係喂，你上到。你二千几三千米，你都唔会觉得焗噶啦，咁鬼冻嗰度。 系啊，冻其实又系第二个会攞命嘅地方。 系啊， 咁我哋所以就系对防水物咧，系摆喺背囊里边，我哋长时间都会有嘅。 嗯嗯嗯， 因为我哋成日都会 camping 啊嘛，咁所以而家冇得去啊，我哋忍忍啦吓。咁啊，对物嚟做咩？譬如低温对鞋湿咗，第二朝早擘大只眼。好勇敢地塞落去对湿嘅鞋里边咧，有痛楚噶。 哇，嗰，那个冻嘅感觉咧，真系吓死人啊！咁你啱啊，即系我见到坊间有啲物咧，佢写明防水物，我有问过嘅，佢话有部分都系真系 100% 防水 嘅， 哦。 冇， 但系就好焗啦，好焗嘅。 我自己都拥有过唔同牌子嘅防水物。 吓， 啊，咁我个人觉得咧，系会比普通嘅物略嫌系焗少少嘅。 系。 但系总好过粒胶袋， 啱啊！同埋 都系真系好焗嘅。 总好过就系你需要将一只完全湿而且好冻嘅物再着上只脚嗰度啊！ 系嘅，冇错嘅。所以呢个又系即系小恩物啦。我哋每个队员咧，本身啲导师咧，都一定有对防水物摆喺，尤其是夏天啊。 系， 即系我哋基本上全年无忧噶嘛。即系好似除非而家啦吓，疫情关系，我哋就紧守岗位啦。咁所以就。嗰，那個裝備我係個個都會有嘅，一把雪骨遮啦，一個風褸啦，係咪防水嘅風褸咧？就都唔最重要，最重要就係防水物。 防水物好，因為腳咧即係保持住温度都好緊要。我問多少少，就係想問一下呢個行山足啊。落雨天嘅時候咧，我又要擔遮，咁個行山足，如果我有嘅時候，我應唔應該用咧？ 啊，咁咧其實就睇翻你行嘅咩路， 啊。 如果你本身真係好唔掂嘅，寧願著件防水風褸。 啊 就揸住嗰啲行山杖去督住你行，因为跣脚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好多时候嗱，跣脚呢家嘢咧，我就要留意翻，唔好将嗰个身体嘅重量全部参附实落去嗰支棍度。 嗯。 因为好多时候咧，佢支棍地下会跣嘅。 嗯。 一跣嘅话咧，咁成个重心就会失噶啦。佢纯粹攞嚟做平衡啦，或者喺平地上面做加速嘅作用。 嗯。 咁就有嘅。你话真系有落山，完全我见啲朋友仔咧向前中个身倾斜晒落去嗰支棍度啲力压晒落去咧，咁，呢个唔理想。 好快弯噶啦，嗰支棍。 弯都少少啊。 系啊， 佢一万佢一线你一镬咧，咁你就系咁先噶。 系啊，咁啊真系线亲啊，到时同埋落雨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呢个路面嘅情况啦。石头咧会比较上线嘅，系咪即系叫做普通嘅泥地就反而会行得舒服啲咧？ 绝啲啦。我通常就会踩草头。啊！石头仔、草头咁，就相对会好啲，同埋路嘅两边两旁咧，有草头就踩草头，中间通常有水凼， 系啊，中间系水凼位啦，跟住大嘅石头啊，即系线到你弹弹腰，咁啊，大家 我哋今日好似未唔使讲路线， 唔使啦，讲住咁多先，因为都落雨天啊。唔好想大家上山，不如教下大家，即系有啲人即系坚持上山嘅时候，又或者等啲听众袋落袋。如果上山遇到突如其来嘅落雨天，点样应对仲好啦？今日我哋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Sandy Sir，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叶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图像。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说，俄罗斯军队准备日内向乌克兰发动攻击，称乌克兰会捏造借口，动用化学武器向邻国进攻。布林肯又说，已经致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建议下星期在欧洲会晤，将要求俄罗斯清楚表明不会入侵乌克兰。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度冷风会在听日朝头早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气温徘徊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明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破新气，加给你打气。 新一年我子豪会为大老 B 煮多啲好嘢食，希望佢可以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我天儿咧就会帮阿妈拜多啲神，希望佢健康之余打麻雀都赢多啲啊！ 我阿妾除咗会喺三五成群讲嘢之外咧，翻到屋企都尽量唔出声噶。 点解啊？ 咁我屋企嗰三个女人就唔会一齐攻打我家和万事兴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不少港人生活离不开互联网，但是怎样可以防范网络监控、黑客入侵，甚至国家级网络攻击呢？为了维护网络安全，有近一半俄罗斯人支持在国内创建一个完全自主、不连接世界的俄罗斯互联网。究竟俄罗斯为什么要断网？原来是因为互联网主权争夺战。 目前互联网域名管理和网际协议地址，即是 IP 地址的分配，绝大部分由美国控制。而俄罗斯在2021年9月就发生超过900宗网络攻击。 俄罗斯1990年正式开通互联网，进入国际网络领域。不过俄方早已经意识到需要创建备份域名系统服务器和 IP 地址，探索断网，实现网络自主。因此俄罗斯互联网就应运而生。 2019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并通过主权互联网法案，容许政府将俄罗斯从外部断网、过滤网络内容、禁止民众浏览被限制的网站等。 有分析认为，断网终极目标是避免国家网络命脉受制于人。若果有个别国家或者机构针对特定国家关闭跟域名伺服器，那个地方的网络就会全面瘫痪，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俄罗斯建设的网络能够确保国际互联网被封锁的时候，俄罗斯境内网络依旧能够正常运行，并且在2019年底进行了全球第一次断网测试。当局表示测试相当成功， 普通互联网用户，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 而2021年俄罗斯互联网另一次大型测试，无疑受到敌对国家攻击或者封锁。在完全和国际互联网断开的情况下，俄罗斯互联网的运作能力正常，当地传媒指测试非常成功。 为了建立完整的网络安全制度，俄罗斯政府多年来共颁布40多项联邦层级法律、80多项总统法案以及200多项联邦政府法案，亦都成立了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俄罗斯亦都曾经要求所有通讯软件公司交出密匙，有公司就因为拒绝交出而被封锁长达两年时间。 声音演绎黄天怡、诗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 自己怀疑是染疫的人士来讲，一定要戴好口罩的，在家就已经阻隔了很多你喷出来的飞沫的。那未受感染的家人的话，如果可以承受到两个口罩，戴个布口罩出面，令到里面外口罩贴面一点，这些意识来讲在家都要有的。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 Namaste Namaste จิมเลซู สลามอะลัยกุม อัสสลามุอะลัยกุม Hello ยินดีต้อนรับ認識少數族裔的朋友啦 電視節目 Hello 好鄰居每集都會有我 Emily 同埋我 Angel 帶你拜會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朋友，學習佢哋嘅語言， 認真交流，體驗彼此嘅文化。 Hello 好鄰居 今日下午6:30 港台電視31。 陣間會唔會塞車噶？ 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睇睇時間先，嚟到朝頭早啊7:11啊，晨光第一線，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咁啊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咧，都見到交通組嘅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要麻煩你同我哋睇睇出邊嘅交通情況啦。 好啦，先講啦，隧道同埋路面咧，暫時一切都係正常嘅，不過咧路面有啲封路啦，同埋有啲特別嘅一啲嘅安排啊，因為咧紅磡道同埋卑利街交界有交通燈係失靈噶，咁所以咧而家有一啲臨時嘅交通安排，所有車咧係不能夠由浙江街去紅磡道方向右转入去卑利街，咁亦都不能够由红磡道去浙江街咧右转入去卑利街噶。重复多次咧，就系红磡道同埋卑利街交界，因为有交通灯系失灵啦。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卑利街，反方向咧红磡道去浙江街嘅车亦都不能够右转入去卑利街。咁喺屯门啊，建泰街因为有紧急嘅煤气工程啊，建泰街去和田街方向介乎杯道路同埋呢个佩荣里之间啊，全线系封闭噶。建泰街去和田街方向，介乎杯道路同埋佩荣里之间全线封闭。咁喺尖沙咀广东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嘅慢线系封闭。咁较早前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界限街之间嘅水管急收咧就已经做完咗，唯一行车线就已经系开翻噶啦。咁较早前就影 影響嗰啲巴士路線咧，都可以行翻原有嘅路線。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係咁啦。 而家咧好多時大家都會在家工作啦，咁啊，我哋朝頭早聽交通消息嘅時候，都會聽到其實都幾暢順噶啦。咁啊，的而且確咧，路面上人少咗。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希望見得到嘅，即係證明真係。大家都安坐家中，咁可以喺屋企完成工作嘅话，都尽量为抗疫咧出翻一分力啦。 系啊，咁同埋都希望人流少咗咧，疫情系可以尽快缓和啦。 冇错啦，咁如果你话出街嘅咁啊，驾驶人士又有自己嘅道路交通规则要遵守啊。如果唔系咧，就咩冲灯啊，又或者快闪啊嗰啲，要扣分又影响呢个最惊嘅一样嘢咧，就影响到呢个安全啊嘛。 系啦，小白 系咪先？ 啱啊，你讲得啱啊。嗱，虽然人就少咗啊，但系咧呢啲執法嘅行動係依然喺度噶，咁咧包括啦，琴日啦，即係15號同16號兩日啫，即係咁就已經咧係喺呢個新界北部咧，就係有一個嘅警方有啲打擊嘅行動啦。 星期二三啊， 係啦，星期二三，咁咧就係主要咧針對行人違例過路啊，咁就已經發出咗超過122張嘅傳票噶啦，咁咧就係針對嗰啲咧唔依照交通燈號啦，或者交通標誌過馬路嘅人啦，即係衝紅燈啊咁樣啦，過馬路，咁或者咧就係有啲人咧距離行人過路設施15米啊，範圍內咧就係橫過馬路，即係你知15米裏面咧，其實你應該係要用嗰啲， 即係例如你見到斑馬線啦，你都唔喺斑馬線過， 係啦， 夾硬喺呢度扮過去， 係啦，即係其實爭少少你就已經到斑馬線咧，咁你都唔喺斑馬線度過，咁呢啲行為咧就係警方最近啊執法啦，睇到咁樣，咁咧就係發出咗100多張嘅告票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度咧都提醒翻各位啊，就係咧應該要用翻合法嘅過路設施啦，去橫過馬路啦，同埋即係唔好衝紅燈啦，係咪？路上零意外啊更好啊嘛， 係啊。大家都即系保住自己条命，真系最紧要。我都唔想喺条街嗰度，因为自己乱咁过马路，无端端又俾车亲啊咁样，为乜受苦嘅系自己？ 系啦，你同埋而家你如果真系不幸受伤入咗医院咧，都系增加呢个医疗负担啊！我觉得 吓，系啊， 咁样咁同埋即系虽然可能咧，有啲人觉得而家啲车少咗啦，咁所以马路上啊冇乜车，偷鸡咁样过，咁但系咧都唔好啦吓。虽然冇车，咁都跟翻啲交通灯咯。 周围都天眼啊！ 系啊，其实系嘅。 大家小心啲啊，同埋安全第一最紧要。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睇下我哋出边嘅梁永忠哥嘅忠哥天眼又睇到咩天气先？早晨，忠哥， 睇天气咧就唔使用天眼嘅，用双眼就得啦。 哦， 睇未来啊嘛，直所谓我睇唔到未来。不过咧，我先想睇下过去。 系， 我想问一问啊，小白咧。而家你嗰个荧光幕上面显示今日有冇落雨嘅迹象啊？ 今日都有喎、啊，今日都有啲喎，系啊，有一两阵雨噶。 我都有洗一两阵雨啊。 系啊， 因为我点解咁问咧？暂时我就未见到啦，出嚟亦都个天都系干爽，地下亦都系冇乜水点嘅。咁咧，咁我谂紧啊，点解今日冇落雨咧？因为我琴日专登唔洗车啊。 哎呀， 前日洗咗车，琴日就落雨啊嘛。 系啦、 啊，所以我琴日就专登唔洗车，睇下今日会唔会好天啦、啊。咁啊，暫時咧有少少功效啦，咁啊暫時未落嘅，咁我亦都可能咧，相信可能有啲朋友洗咗車， 係啊， 咁都影響咗個天氣。 咁啊啱啦，不如咁啦，鐘哥，我哋又要差唔多去大學啦，咁我哋都可以做一個小實驗嘅，下個禮拜話翻俾啲聽眾聽，我哋星期六、星期日嗱，天文台咧就話都會有啲雨嘅，我哋試下我哋唔洗車啊。 好嗱，咁啊好快講一講啦，嗱天氣咧暫時睇咧就有啲風啦，如果大家係驚有著涼嘅話咧。不妨再多少少衫啦。 好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钟哥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咁嘅，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咧系清凉，气温徘徊16度左右，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咁啊，明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嘅。咁啊，星期日以及星期一持续寒冷以及有雨。咁啊，市区气温下降至到10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嘅，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吓。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朝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噶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今日朝留咗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香港民间研究风俗者啊阿周树佳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喺佳哥身上面啊学咗一啲，譬如南丫岛啊，或者有关于大屿山大澳嘅啲个传统文化，甚至乎咧就系嗰啲嘅古庙啊，到底有啲乜嘢嘅古仔啦，咁啊天后古庙，原来好多咧。都唔係話陸上人，原來係水上人開始咧就興建先嘅，咁啊知道咗。 係啊， 咁啊同樣都係咧講翻離島咯。咁香港咧 有个岛啊，长洲咁啊，都几大嘅。咁啊，入边有冇都有几多嘅庙啊、海滩啊，同埋象堡仔洞，以前有一个海盗嚟嘅。其实佢哋有冇啲嘅得意嘅古仔，我哋又可以一齐听下研究一下嘅咧？ 嗱，咁啊，我哋所讲咗庙先啦，系嘛？ 好啊， 好啦，嗱。長洲呢個島呢就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幾平方公里嘅啫、但係呢好過癮，整個島好多廟、即係一個咁細嘅地方有咁多廟嚟講呢係較為罕見嘅香港嚟講，咁有一間呢大嘅有八間廟、八間喎，細嘅都有三四間， 哇， 係啦，咁呢當中呢係以天后廟最多，咁呢個不難明白啦，即係話因為嗰度係即係前因為長洲的地理環境呢、就是在海中間，即是很多島圍住它、一個中心位置。 啱啊啱啊，今日呢我們大嶼山可以、有條橋啊，但是長洲今日都仲係要坐船㗎、 啊。係啊，咁嗰度其實呢點解會嗰度係一個墟嚟㗎喎。點解會墟呢？因為附近啲漁民呢攞到啲魚呢都會拎為咗為求最快可以拎去賣㗎。所以就會拎咗去海中心呢個島長洲度呢就賣。咁因為咧，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嗰啲灣商喺度收購啲漁獲，咁啊形成咗一個長洲墟啊。 哦， 咁咧呢個長洲墟咧，嚟而家都超過200多年歷史噶啦。 哇，咁耐啊！ 有啊，乾隆年間已經有噶啦。咁、由於有個墟咧，你知啦，以前啲人咧有墟嘅，希望佢有啲神明嚟保佑個墟噶嘛。 系啊， 生意又好啦，居住又好咁樣嘛。所以就慢慢咧圍繞個墟咧，就出現咗好多廟。咁、當中咧漁民多嘛，所以咪又出現咗天后廟咯。咁起碼都有四間，係啦。嗱，咁最耐嗰間咧，咁就叫做而今時咧，我就叫做咧啊北社嘅天后廟，北社天后廟。嗱、呢間天后廟咧，就一開墟差唔多就同一時間就已經有噶啦。咁就喺個山頭上邊嚟嘅。不過呢間廟咧有個古仔嘅。點解咧？佢今時今日咧，慢慢咧，似乎就俾長洲嘅居民咧係捨棄咗。 誒？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咧？ 嚇、過癮啦！點解咧？因为话佢风水唔好，点解咧？因为咧，你要明白咧，这个天后庙嘅位置咧，就喺长洲嘅北边、一个高地上边。咁咧，佢啱啱就伸出去咧，就望翻入去个墟个环个墟入边嘅。即系你系站喺个墟，你会望到个天后庙嘅。咁咧，以前咧啲庙咧夜晚咧就会挂灯笼噶嘛。 系。 咁啊，挂灯笼嘅时候咧，咁个墟里边嗰啲人咧就发觉咧。嗰兩眼燈籠咧，就好似一隻老虎咁樣咧，望住個墟啊！咁令到個墟咧，可能係有啲唔好嘢發生。 哦， 咁所以咧，佢哋就慢慢就覺得咧，話嚇喂，呢、這個間廟咧個風水啲唔問題喎、如果我哋日日去拜佢，個個去拜佢，搞到呢個墟，搞到呢個廟喺香港咁盛，咁即係令到呢隻老虎啊！非常之活躍，咁啊對我哋不利喎、於是乎咧，就刻意淡化呢間廟。 係。哇、咁啲廟咧會唔會其實又話、不如拆咗佢啦？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咧？ 嗱，咁又唔得喎。咁始終咧呢間廟咧都有個歷史喺度噶嘛。 係 啊。而且亦都係雖然話淡化佢啫，但又唔能夠毀滅佢噶嘛，因為有個神靈坐咗喺度噶嘛。所以咧，佢哋慢慢咧就少啲香火，越嚟越少香火，但又唔係唔拜嘅，少香火。咁反而香火集邊去邊度咧？就係而家喺長洲非常之出名嗰間玉虛宮。即系北帝庙， 系哦， 系啦，就中间有个咁嘅古仔喺度咯， 搬咗佢哋嗰度， 系啦，咁啊四间天后庙里边咧有个人嘅、哦，墟嘅中间有一间， 系 墟嘅北边头先我有一间北社啦， 系， 南边有一间， 系 西边又有一间， 喂， 咁啊全部成个岛差唔多咧都俾天后保护住咁样嘅， 系有冇话分咧？譬如东南西北几个位置，虽然都系天后庙，但系其实嗰个功效不一样咁样嘅咧。 嗱，功效咧个都一样啫，都系保护啲渔民出出入入嘅啫。不过咧，我落去个长洲嗰度做嗰啲考察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好有趣一样嘢就系咧，我觉得嗰啲墟嗰啲居民咧，好刻意咧令到东南西北中上下，全部都系有庙起咗喺度嘅。 系 嗱，北边有天后。 系。 西边有天后，中间有天后，南边有天后， 全方位。 系啦，咁跟住咧，正中央咧有间玉虚宫，山上边有间关帝庙， 系、 山下边有间洪圣庙，咁咧跟住咧喺后边东湾咧有间观音庙，咁啊变到咧 四圍，我而家唔係我成日話三圍嘅， 係啊， 啊係啊，三圍都保護住依家呢個長洲嘅地方啫。 哦，即係除咗東南西北嘅，由上中下咧都眷顧埋咁樣。 全部係有咩啊？好有趣㗎！你但係你要留意一樣嘢喎，佢哋啲廟唔係同一時間起嘅，係分開唔同時間起，但係咧正正就。咁出嚟就咦係喎，好似大家都有配合咁樣噶喎， 係咯，應該 好得意。 長洲啲居民咧一直以嚟就覺得，東邊有咯，跟住西邊又西邊冇喎，西邊人起啦，東西都有啦，啊南冇喎又起啦咁樣。 冇錯，我諗正正就係你頭先所講個嗰個諗法，所以就慢慢慢慢就造就咗而家。整個長洲嗰個廟宇個網絡出嚟、 都幾得意啊！頭先阿佳哥咧就話到依樣嘢啦，咁啊長洲以前就係一啲叫做墟啊，長洲墟啊，集散地咁、有好多漁民咧就會將啲漁獲啊帶到去長洲墟嗰度咧就販賣嘅，咁啊二百幾年歷史啦。咁啊以前啲人上課或者有長洲嘅海灘，會唔會有一兩個咧都係特別啊多古仔聽嘅咧？ 嗱，長洲咧最靚嘅梗係後邊嗰個東灣啦、今時今日都好多人去嗰度游水啦。 係啊。 嗱，咁東灣隔離有個灣仔，以前冇名嘅，其實都係屬於東灣，不過一個副灣嚟。 觀音灣嗰個啊？ 冇錯，你都識啦，就係觀音灣。點解叫觀音灣呢？我頭先咪講過，向東有間觀音廟嘅，因為嗰度有間觀音廟喺度，所以咧就叫觀音灣，就咁樣嘅。 係。 咁呢個觀音廟咧，以前就冇路去㗎，冇話陸路行山去㗎，係嗰啲漁民坐船兜去東灣，順便爬上個山仔度拜咁樣嘅。咁、呢、這個觀音廟嘅來歷呢就有古仔就話呢係嗰啲漁民喺個海度執到個觀音像。咁呢掟返佢出海請返佢走。點知嗰啲海浪呢就又推返佢轉頭。推咗幾次啦。咁問杯喂你係咪唔想走呀咁樣。咁梗係問到聖杯啦。咁所以漁民呢就喺度呢就就地呢揀咗個風水佢哋認為靚嘅地方呢就起咗而家呢一間咁嘅觀音廟。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去到嗰間東灣嘅觀音廟呢我哋會你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咩呢間廟好大嘅但個神像好細嘅。呢樣嘢呢就好有趣啦。 係咪當年嗰個抌咗出海個神像又飄返返嚟嗰個原本嗰個？ 冇錯啦。 喔、 如果你係刻意起一間觀音廟、你係唔會做到個神像同間廟嗰個大細係唔成對比㗎嘛。但正正就係因為當年佢係執到呢個神像呢層就好細嘅。今時今日有錢啦嗰啲漁民起返間大啲廟但係嗰個舊神像仍然擺咗喺度所以出現咗廟大神細嘅現象。 喔、因為佢哋就係相信當年就係呢一個咁的色嘅觀音像就係佢顯靈啦有咁樣嘅寓意嘅。 冇錯啦所以呢個傳說似乎就有啲根據。 喔、都幾多嘢聽喎。咁但係長洲最出名係張堡仔以前一個海島啦。其實長洲咁多廟咁多人供奉咁相信以前都會擺好多、金銀珠寶啊或者啲值錢嘅嘢啦。咁點解張堡仔又唔去即係掠奪曬佢哋咧？ 係呢啲嗱，講真啦，長洲嗰個張堡仔仲係咪真係張堡仔咧？第一可能吹水嘅啫，吹水嘅啫。但係一樣嘢，張堡仔的確喺香港個海域一路去到大嶼山、東涌一帶咧，都係非常之活躍嘅。不同嘅島，香港不同嘅島，其實都有張堡仔。嘅一啲傳說啊，或所謂嘅古蹟落嚟，南丫島有啦，平洲有啦，長洲有啦，大嶼山嘅東涌更加係佢個最活躍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全部都係同張堡仔有關咯。咁呢個張堡仔仲咧，講真都係我覺得都係流流地嘅啫。 反而好多人都入過㗎啦，都覺得都擠唔到好多嘢啦，係嘛？呢度 普普通通一個玩樂嘅地方啦，不過俾人感覺到，好似有啲探險嘅感覺咁樣啦。 係啊， 咁其實佢附近有個平洲嘅，平洲咧出邊有個佢有個島仔，咁啊即係好似一個衛星咁樣啦，即係一個平洲嘅衛星堡啦，叫做銀洲。 銀洲 又係傳有張堡仔嘅。 哦，係啊。 點解咧？點解叫佢做銀洲咧？因為傳說就話張堡仔藏寶嘅地方， 我就擠咗好多， 擠銀嘅地方就叫銀洲，所以佢附近隔離咗有好多地方，其實都有張堡仔嘅古仔，包括南丫島都係噶，南丫島以前而家發電廠嗰度都有呢、這、一個張堡仔洞噶，冇咗啫嘛而家，所以咧都係我覺得都係附會嘅多啊。 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嘅時候，大家。行开行埋离岛啊，总之离岛就应该会有点都有啲张堡仔嘅足迹噶啦，就唔系净系长洲先至有嘅。 系啊，都几好玩噶张堡仔。仲有以前有佢有一条而家冇乜人提嘅，就系香港岛嗰边咧有条叫张堡仔栈道噶嘛，就喺西高山嗰边嚟噶嘛。 哦，系咩？西高山我有去，但我冇留意嗰条张堡仔栈道。 嗰條斬道咧，而家睇嚟都生滿曬草嘅，已經唔係好多人好。但係睇一啲六十七十年代嘅香港嘅地區嘅旅遊書咧，都有介紹呢個張寶仔斬道，即係意思係話個當時佢派啲人喺嗰度望住個海，睇下有冇啲咩商船經過，跟住咧就俾信號下邊嗰啲夥計落去劫船咁解啫嘛。 長唔長㗎嗰條路？ 嗰條山道喺個山嘅中間入面嚟嘅，咁就繞住一條山咁樣行咯，所以佢山叫斬道咁解咯。 即係可能兩三公里咁樣長啦。 係啊，實際上係冇度過啦。 哦，都有幾多興趣可以望一望啊嚇！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傾咗好耐啊，唔該曬你，嘉哥，唔該曬，下個星期再講，拜拜， 拜拜。 今日係2月18日，星期五。农历正月十八，适宜安藏、解除、裁衣、上梁、交易、立劝、纳财、纳畜、牧养、入殓、安葬。 好啲，好啲，好过琴日啲啲。 唔使日日都记住晒噶。今日忌嫁娶、出行、动土、入宅、祭祀、掘井。开渠 要做呢几样，点算好呢？ 平常心做啦。今日都系国际早餐吃雪糕日， 我会尝试唔同类型嘅早餐噶啦。当然要睇下自己嘅身体情况先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派出的首批抗疫专家组四名成员，连同两架流动检测车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口岸迎接，她说会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将抗疫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不会分心做其他工作。她又说已经要求中央大幅提高本港的检测能力，当具备能力，全民检测是考虑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欢迎内地专家抵港考察，同本港卫生及相关官员交流防疫抗疫工作经验，以及协助香港更有效同精准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同分析，指导相关工作。内地亦都派出多名检测技术人员，连同两架流动检测车，将会到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视察，并进行技术交流，协助本港提升检测能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强调，解决乌克兰问题要回到落实新明斯克协议。将军话，各方公认新明斯克协议具有约束力，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性政治文件，经安理会决议核可，理应得到有效执行。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展现建设性态度，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协议执行中出现的分歧。另外，将军话，北约扩张是处理当前围绕乌克兰局势绕不开的问题。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一再扩张，同维护共同安全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更加不可以以强化甚至是扩张军事集团为保障。俄罗斯驱逐美国驻俄副大使郭尔曼。俄罗斯外交部说，郭尔曼被逐是要回应华盛顿早前无理驱逐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人员。美国国务院透露，郭尔曼上星期已经离开俄罗斯，正是考虑回应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明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84%。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咁不如先揾埋阿 O 出嚟倾下先啦。喂阿 O， 系啊，体育方面有咩好料啊？ 最好就系一齐倾系最好， 咁啊梗系要啦。 就喺直播室嗰度一齐倾。喂，嗱，今日咧先讲一个伸出友谊之手先啦。嗱，大家都知道咧，俄罗斯咧同埋乌克兰咧，依家都系势成水火啦。咁啊，嗰个局势都一触即发啦，讲紧个战争。不过咧，两个国家嘅运动员咧就珍惜彼此嘅友谊。咁啊，作为多年嘅老对手啦，其实喺翻咧呢个冬季奥运咧，呢个滑雪名将啦，阿巴曼高啦，同埋俄罗斯啊，奥委会嘅选手啦，布鲁夫咧，其实喺呢个2022年啦，北京冬奥啦，获得呢个男子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奖牌之后咧，两个其实热情拥抱咯， 梗系啦，呢啲真系叫惺惺相惜啊！哦， 系啊，同埋咧展示咗呢个运动精神。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运动赛场入边咧，其实好俾心机咁样去想赢对方啊，要攞牌啊，但系其实去到颁奖台嘅时候，边个赢边个输，最后咪系大家啊拥抱下祝福下，咁就何必动干戈呢？ 系啦， 有啲乜嘢就倾掂佢，唔好开火。 系啊，我最担心咧就系乌克兰嘅选手啊，因为都有报道就话到咧，佢即系呢一个拥抱啊，有机会咧就唔知会唔会翻到乌克兰嘅时候就秋后算账。咁啊，我哋梗系希望唔好啦。喂，大家运动员 基本嘢嚟啫，呢啲即系 基本礼貌啫嘛。 系啊，你打睇 NBA 都好啊，即系你喺赛场上边又拱人啊，又 TFO 啊，或者有啲身体嘅接触，其实到最后可能完咗场嘅时候，大家都会做翻啲基本嘅 handshake 啊，或者会下次俾心机 ，I sorry 啊，头先比赛嘅时候太激啊，即系拳脚冇眼，即系大家都知道，如果足球场、篮球场系一个擂台嘅话，其他赛场都系一啲擂台，咁。即系我就觉得运体育精神就凌驾一切咯，都系嗰句、 啊， 希望就冇事啦。 咁啊，梗系要啦。所以咧，嗱，系你讲埋先。 喂，仲有咧，其实阿小白可以转个角度讲下呢、這、一个。嗱、啊，头先话体育精神系凌驾一切啦，不过咧输俾一样嘢嘅，通常都输俾咩咧？就系、是、咧病毒啦。 哎呀， 病毒又麻烦啦。原先咧，今年啊夏天咧，曼联有机会嚟香港噶。 嗯， 咁但系咧 就告吹啦。喂，其实原本我都谂住同你讲下呢一个噶。咁啊话晒咧，嗱，曼联啊原本有机会嚟香港啦。咁啊而家就话都敏敏地噶啦。咁啊系咪真系完全取消埋咧？咁啊都我又唔敢讲，即系有阵时啲嘢系咪有弯转，咁我都唔知道。不过咧咁啊睇翻咧，布君奇自己都话到啊，曼联咧又揾过。揾個人嘅，咁啊探過口風咁啊嚟香港，咁啊但係而家咧就香港疫情咧就即係都會令到佢哋幾擔心，咁啊話到咧紅魔鬼啊，好難安排人手嚟香港視察環境，即係淨係睇新聞啊，即係佢哋初頭就諗住有個人會過嚟睇下環境啊，即係好似我哋睇西咁樣，咁而家連嗰個人都唔嚟住啦，因為香港疫情啊嚇，咁啊所以佢哋就話到喺好多細節上面就由於好難定案啊，咁啊變咗咧就呢一個都好難成真啊，如果曼聯要嚟香港嘅話， 咁所以真係難搞少少啦，其實点解会有呢、這个英超亚洲之行呢？其实每年佢哋都尽量想即係开拓下亚洲市场啦。咁啊其实之前呢已经报道呢话利物浦啊同埋水晶宫呢暑假就会出访亚洲嘅。咁啊另一支嘅英超球队热刺呢亦都确认呢会去南韩嗰度踢表演赛。 最开心嘅孙兴敏啊呢、這个。 系啦，可以爱回家之 系啊，翻去食 kimchi 啊， 带啲队友食下炸鸡，饮下啤酒， 系啊，探下啲亲戚朋友都好啊。 系啦，咁啊，新加坡嗰度咧就会举行呢、這个水晶宫嘅比赛啦。咁系希望擦边球都有少少机会嚟到香港踢波或者睇波。其实咧，对于我嚟讲咧，嗱，我又唔系水晶宫 fans 啦，又唔系热刺 fans 啦，亦都唔系曼联 fans 啦。 但是他们来香港我都会看咯，因为即是饿了很久没波看啦，同埋另外可以跟他们讲话香港那些足球场的草好有提升啊。 是啊， 为什么呢？我们停了很久了嘛，港超是啊。咁大把時間養草啦，你今次冇得話我哋啲草唔靚啊，我哋冇踢個波，根本冇得踢啊！ 到時話我哋啲草生得太長啊，可能佢哋 咁我哋咪修剪咯， 修剪 唔緊要啊，長唔緊要啊，冇啊難搞，好似頭髮咁樣啊嘛，長有咩問題啫？长可以剪啊嘛， 以前系俾人笑我哋泥地嚟嘅呢个球场真系， 就难搞少少啦，咁啊，系啊，咁不过继续支持香港队啊， 咁梗系要啦，咁梗系要啦，喂，咁我同啲听众再睇埋呢一个先咯，咁啊系咩？就利物浦啊，咁啊都系咪即系肯定入八强咧？咁啊星期四凌晨欧联十六强嘅首回合，利物浦作客2-0咧，咁啊清脆利落啊，咁击败咗国际米兰，咁啊令到高普咧呢个排阵啊，同埋换人咧就成为咗呢个话到系赢波嘅关键，咁啊。其中啊，18岁嘅新星咧，哈维艾利啊，咁啊，亦都意外哇，正选上阵，咁啊，下半场一口气连换3个人之后咧，收到啊，真系奇兵啊，真系好嘢啊，咁啊，令到咧红军尾段8分钟之内咧，咁啊，连入2粒，搞掂咗国际米兰。咁啊喺欧联方面咧，厉害，7连胜，系一个好兆头嚟，呢个 系啊系啊，厉害厉害。 繼續睇埋啦，因為歐聯戰況啊，咁其實皇馬對巴黎嗰場咧，其實都好睇嘅，即係臨尾補時3分鐘啊，好似係咁啊，法國新球王啊，咁啊又入咗一粒咧，咁啊令到即係皇馬而家都幾頭痕啊嚇。好啦，咁啊再換一個角度咧，就係睇埋呢一個嘅北京嘅冬季奧運。咁啊，中國滑雪美少女谷愛凌咧，咁啊喺北京冬季奧運嗰度兩度咧就躋身決賽表演咧。有好多傳媒都話佢係比較慢熱啊嚇，咁啊但係最後一刻咧，永遠都能夠發揮到一個水準嘅，咁啊暫時就一金一銀啦。咁啊睇翻喂，佢18歲嘅啫，佢即係擋得住壓力嘅都已經好犀利噶啦嚇。咁啊星期四出戰呢一個嘅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場地技巧資格賽。分別咧就做咗兩個成績嘅，93.75以及咧就95.5嘅分數，咁啊亦都以一個超班嘅姿態咧就進級啊今日朝頭早嘅決賽，咁啊話到啦，咁啊呢個咧係佢自己最擅長嘅項目，咁啊希望咧可以喺今屆攞到第二個金牌，咁啊我哋都幾期待啊嚇，咁啊都幾靚女啊，咁啊都幾好啊嚇，咁啊代表國家出戰，咁啊佢睇翻啦，咁啊谷愛凌咧咁啊先後喺世界自由式滑雪錦標賽同埋世界極限運動會嘅 U 型場地技巧賽咧，咁啊已經係豐厚噶啦，咁啊對於佢嚟講咧 U 型場地啊世界一姐啊，咁啊對於今次朝頭早嘅決賽咧信心佢自己都話有嘅，咁啊希望咧係可以快啲做到好嘅成績啦，咁啊。另外今日方面有啲乜嘢國家隊嘅賽事我哋可以關注一下咧？分別咧就係雙人嘅花樣滑冰，咁啊選手方面咧就係韓聰同埋徐文正嘅，咁啊希望咧佢哋又得到好嘅成績啦。咁啊今日夜晚嚇，亦都咧會6:30，同埋聽晚咧7:00亦都會有比賽嘅。另外就係男子速度滑冰1000米，咁啊凌中岩啊，咁啊徐富，咁啊亦都咧就係會喺今日下晝4:30有決賽，咁啊大家支持下國家隊啦。 好多嘢睇，好多嘢睇，咁啊仲要睇埋咧。这个礼拜啊举办的这个 NBA 全明星赛、 好啊好啊， 两边的高手咧担任队长啊，一边咧就系勒邦詹姆斯啦，一边咧就系 KD 啊杜兰特啦咁样，两边咧就拣咗佢哋嘅队友出嚟啦，咁啊唔系净系佢哋拣嘅，仲有观众可以投票出嚟嘅，咁、所以你话喂勒邦詹姆斯嗰队个先发阵容系咩咧？已经公布咗啦，咁啊。詹姆斯啦，跟住再加字母哥啦，再加咧呢个咖喱仔啦 ，Steph Curry 啦，仲有咧呢个 DeRozan 啦，同埋咧祖杰嘅。咁至于咧Team Durant 嗰边系咩咧 ？Team Durant 就系呢个 Joel Embiid 啦，咁有呢个咧摩兰特啊，哇，灰熊嘅新星啊，小白你要记住呢个名啊，今年 NBA 咧重中之重要记住呢个摩兰特。是啊，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瘦猛猛的又不算太高但又瘦猛猛的一个球员、外表不是特别出众，不过真是超级好波啊，球评家呢。 他不是只是射三分还是走篮那些的，好像咖喱仔这样在 三分外面那样射。 乜都得嘅，我有人 send 佢个全能片俾佢要做嘅嘢都好好覆盖层面好广。不过个身体对抗性就争啲，我自己觉得。不过佢就拼命三郎啦，咁仲有 以柔制刚咯，系咪？ 系啊 ，Team Durant 嘅先发阵容先，仲有 Jason Tatum 啦，仲有咧 Trey Young 啊，同埋咧 喂兼师嘅，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球员啦，咁大家可以睇。咁啊讲下个 schedule， MA 全明星赛你想睇，喂如果要睇选秀赛嘅话呢，就係、是、2月11号啦，香港时间星期五嘅时间你可以睇到啦。咁啊之后都会有啲技巧赛啊、三分赛啊，同埋入樽赛呢会喺礼拜日嘅时候呢香港时间上演嘅。咁你话喂第71届全明星赛真真正正 Team Durant 对Team LeBron 几时上呢，就係、是、去到礼拜一我哋嘅时候礼拜一9点钟嘅时候呢亦都可以睇得到嘅。咁啊 ,NBA 方面咁多嘅好赛事你都唔可以错过啦，作为篮球迷嘅你。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车厢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却是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愿地向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明明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出伤心气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愿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奢求心安，想起太多。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 早晨啊， 系 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嗯、啊，最近咧我都有啲朋友准备结婚嘅本身，咁、嗯、不过都有啲阻滞啦。咁啊，讲到结婚咧，就好多人都话成个过程咧都系好大压力嘅，因为有好多事情要做啦。咁啊，就算你话简单啲去到进行咧。都有唔少細節嘅，即係你諗住簡單，都未必真係簡單嘅。 結婚嘅壓力唔大嘅， 係 結咗婚，結完婚之後壓力先嚟嘅。 睇下你邊種啦，種種都有嘅。嗱，咁今次咧，我想講下嗰啲伴娘伴郎啊。 哦， 你有冇見過一啲好出色嘅伴娘伴郎咧去參加婚禮？ 咩叫出色先？ 令你留口深刻印象咯。 样貌方面定还是行为举止啊？ 两样都可以俾你分享一下嘅、 哦。样貌咧就真系冇乜点见过，可能我去过嘅婚礼咧嘅一对新人好醒目啊。 系， 即系通常都唔会拣一啲比自己更优秀。 哦，会咁样嘅、啊、真系 淡化一下。 我以为你话本身佢哋都好靓仔靓女，系 啊，所以靓极都有个谱噶啦。 咁、但系反而调翻转，你话行为举止啊，真系有啲几。亮眼嘅，即係个新郎同个新娘，你知啦，一到敬酒呢个环节咧，就必定由个伴郎或者伴娘顶酒噶嘛， 是是是 都未算。我见到咧有啲最劲嘅咧，就係个伴郎伴娘主动去敬人酒啊，即係用嗰个字咧就唔讲啦，有即係务求咧一个一夫当关啊，务求所有成个宾客们咧全部冧晒为止， 气氛担当呢啲 气氛担当 啊，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喺呢一个婚礼里边咧、伴娘伴郎嘅角色咧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係有嗰啲细节嘅话咧，咁佢哋可能又会即係全日都跟足晒啊，睇下你有冇需要啊，系啊，咁啊需要顶嘅时候又出嚟顶啊，咁啦，咁啊，但系原来咧喺以前嘅时候咧，呢、這个伴娘伴郎嘅角色咧就更加重要。 点解咧？ 因为同生命危险咧系扯得上关系嘅，所以嗰阵时候我都喺度谂，到底要有几熟啊，先至会肯应承你做你结婚嘅时候嘅伴郎伴娘咧？咁佢话嗱，首先喺古时候嘅西方啦，通常咧佢哋都唔会揾自己嘅好朋友。有去扮演呢个伴郎嘅角色嘅，原因系咩呢？有机会呢个伴郎咧，随时啊惹嚟杀身之祸。因为西方嘅伴郎嘅起源咧，可以追溯翻去到呢个古罗马时代。咁、当时咧，你真系会举行婚礼，哇！大宴亲朋啊，我结婚啦。咁通常嗰啲咧都係大户人家嚟嘅、如果你普通嗰啲小市民啊，咁嗰啲 就簡簡單單先啦， 簡簡單單啊，唔會咁鋪張嘅。咁所以咧，唔少主人家咧都會擔心嗱，去到嗰晚咁你又請下邊個，邊個又請到啊邊個，其實你都唔理得咁多噶啦。咁佢好多人聚集咗喺度咧，佢就會擔心有人咧加害佢嗰個新郎哥，係啦嗱，又唔知道佢平時即係呢户大户人家有冇同人哋結怨嗰啲啦。 但點會揀佢結婚？嗰日先加害佢咧，佢平时都可以加害佢噶啦。 因为最混乱啊，我相信，哦、即系大家最卸下咗一个防备。咁你谂住我开心日子，咁啊又饮大两杯咁样，咁你都即系会松懈咗啊。即系平时可能你会觉得我仇家多咧，咁保镖都多几个，系咪就小心啲？咁但系去到呢啲日子太多人啦，甚至咁，所以咧佢就会聘请保镖，去到咧扮演替身。就做嗰个嘅伴郎， 就企喺隔篱， 就企喺隔篱系啦，就扮伴郎。咁其实咧，嗰啲都系可能一啲武功高强啊，或者即系打得下嘅人啦。咁除咗混淆视听之外咧，亦都可以保护下个新郎哥啦。另外咧，亦都有一个更加古老嘅讲法嘅。咁佢就话咧，结婚嗰阵时咧，会招致一啲恶魔妒忌啊。咁伴郎着住同新郎相似嘅衫咧，就可以迷惑呢啲恶魔啦。系、 哦、 啦，咁所以到底你系去边个啊？去边个啊？ 点解恶魔要妒忌咧？ 啊，咁因为佢恶魔咯，佢唔抵得人哋好咯。 唔系，因为娶嗰个未必一定系靓噶嘛，亦都未必一定系好噶、啊。 咁可能恶魔从来都冇娶过人咧。咁、总之你有佢冇去妒忌你啦。嗱，呢个系一个好古老嘅说法啊。咁如果我都唔会用恶魔嚟形容佢啦，系啦。咁咧就要揾一个人咧嚟到，又系混淆视听，咁啊嚟到去保护嗰个真正嘅新郎哥，咁啊等呢啲恶魔咧冇办法加害于佢。好啦，咁啊头先讲嗰啲咧都系啲西方嘅讲法啦，咁喺东方又点咧？嗱，东方咧伴郎咧就系源于呢一个中国古代嘅婚礼。咁喺婚礼当中咧，伴郎同埋伴娘咧，其实啊都会分别咧。 代替即係代表兩家嘅男家女家咧，去到試食婚宴上嘅啲食物同埋交換禮物嘅。 哦，咁我知啦，驚落毒。 係啦，又驚落毒啦。咁啊，呢個咧就變成慢慢演變成一個即係互信嘅禮儀，就影響到其他一啲嘅亞洲嘅地區啦。咁我又諗應該都同即係啲有啲面子嘅家庭有關嘅，即係亦都可能同一啲政治婚姻係啦，即係古時候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即係因素即係參雜咗喺裏邊嘅嘛。咁所以咧都會起咗一啲戒心。始終咧呢一啲都係即係人多嘅盛事嘅。 但系结婚结到咁样，结嚟做乜嘢？ 唔系 咁，惊佢哋谋财害命咁样。 而家就梗系咁啦。咁但系以前咧，即系有好多呢啲嘅因素喺里边。咁所以咧，做得呢个伴郎伴娘嘅话咧，都系即系儿戏仔女嚟噶啦。 咁但系有冇钱收咧？以前啊？咁咪攞條命搏㗎喎。 如果本身佢係保鏢嘅話咧， 應該已經有錢 打份工應該就 有錢 收 嘅。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幫新娘新郎試食啊嗰啲咧，我就唔知道有冇錢收啦。即係有冇嗰啲叫做咩開門利是啊？ 嗱啱啦，所以啱想講咧，如果冇錢收都肯幫你做嘅話，真係兒戲仔女啦。係。所以咧，如果都會收你開門利是嘅姊妹咧，未必一定係兒戲姊妹。 純粹嗰時手緊係嘛？ 手緊。 咁啊，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同埋咧，我都試過參加有啲婚宴咧，嗰啲姊妹同埋伴郎咧，佢哋都趁住呢個機會咧，去到表現自己嘅。即係雖然頭先阿鐘哥你就話好多都即係不會特別亮眼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即係大家會有一啲嘅。雙方有啲接觸啊，有啲遊戲啊咁樣，大家都會希望又可以再結成另外一啲良緣噶嘛。 諗太多啦。 唔係喎，真係有試過喎。我就有試過一個朋友嘅伴娘同佢老公嘅伴郎，就係因為喺嗰次嘅婚禮嗰度咧，就互相認識咗。 有冇好結果啊？ 咦，咁我又冇 follow 喎。 嗱，問清楚先。 唔係，至少咁有個機會啊嘛。 都係嘅，都係嘅。 咁啊，而家做呢啲伴娘伴郎就冇以前咁危險啦，放心啦。好，時間將近嚟到八點鐘啦，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理应得到有效執行。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展现建设性态度，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协议執行中出现的分歧。另外，将军话北约扩张是处理当前围绕乌克兰局势绕不开的问题。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一再扩张，同维护共同安全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更加不可以强化甚至是扩张军事集团为保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9, 日元 114.86,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71, 人民币 6.339,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902, 跌32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9.83 美元，卖出 1,900.55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南的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广东内陆形成，并听朝早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清凉，有一两阵微雨，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寒冷同有雨，市区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嘅，咁只系路面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另外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尖沙咀嘅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官涌市政大厦慢线咧仍然封闭。咁另外啦，由于红磡道同贝利街交界咧有交通灯失灵啦，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浙江街去红磡道方向右转入去贝利街，同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去浙江街方向右转翻入去贝利街。 咁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咧，由于有工程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就系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界限街一段啦。咁而家就封路重开，咁啊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理好，咁一带咧仍然系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冇馅或者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黄大仙、乐富村、宏乐楼、黄大仙翠竹花园十座、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六座、九龙湾德福花园 T 一座、秀茂坪村秀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呢一位女新人 Holly Humberstone 啱啱喺 Brit Award 咧就系攞咗 Rising Star 新人奖啊！有呢一首喺网上人气急升嘅作品 Holly Humberstone London Is Lonely。 To think of the distances between us, and it's so good when we dance all night. And I swear that I'd be alright, but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to reach you. And London is lonely without you. So will you stay? 'Cause I'm oh so sick of this place, feeling way too big, and nothing can hold me, can hold me like you do. 除了唱歌之外，他懂得弹吉他和弹钢琴，也是我手写我心一位创作女歌手来的。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Holly Humberstone London is Lonel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贺新希加给你打气， Kitty， 我为你打气，咁你就可以继续努力煮饭。你睇下小猪同郑生几幸福。 志芬，我都为你打气，今年继续努力凑 B。你睇下 B 芬越嚟越得意，越嚟越精灵啊！ 周末有情人为屋企每一位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分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啊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志玲中哥，你哋好，星期愉快啊，各位 晨光 听众， 星期五愉快 ，Happy Friday。咁啊 ，Dicky， 寻日个市况咧，即系睇翻个外围市况啊，美股啊跌，咁今日系咪真系可以 Happy Friday 先？我哋嘅港股？ 诶、hey, ，应该咁讲啦，我哋永远时刻咧，我哋嘅心情第一唔好同个股市挂钩， 系 啦，亦都唔好同个创新高嘅确诊数字挂钩，我哋要撇除呢两嘢。总之最紧要咧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咁 啊， 咁就 happy 啦。 系啦，最紧要系好。咁但系咧，头先阿 Kitty 都讲到啦，外围美股有跌，咁啊，甚至乎道指咧，三大指数咧都真系今年以嚟咧。 都算是其中一日表現最差的了、原因亦都很多，咁啊，包括就係話過去大家都會知道，就係起碼有兩座大山就困壓住咗成個美股嘅。第一就係話對於咧佢哋嘅通脹好勁，加息個預期係咁啊，冇再之前咧預期咁擔心，因為曾經有段好短嘅時間期貨市場顯示咧，就美國加息嗰個嘅即係幅度咧喺嚟緊嘅三月咧可能多達半厘，咁而家咧就降咗温嘅呢個半厘嘅預期，但唔代表唔使加，唔代表係今年可以慢慢加，都會加到好快一隻嘅。即係問題係可能佢每次25個點子，但次次都加咧，都一樣加埋咧嗰條數咧都好襟計。咁呢個一啦，二咧就即係所謂嘅即係烏克蘭嘅呢一個危機又好，問題又好啦，其實都繼續不依不去嘅，即係總之都係啦。國與國之間的博弈咧係永遠都存在嘅。好啦，咁但翻到嚟我哋港股咧，咁亦都好少少喎。咁我就即係派定少少丸仔咩丸咧，定心丸俾大家先。咁點解咧？因為過去呢段時間，香港股市其實同外圍美股嗰個敏感度、關係度，以至到咧個表現咧，都真係不盡相同。咁過去都解釋過點解啦，淨講一樣嘢就得啦。外圍咧通脹就冚冚聲，我哋通脹咧就相對比較溫和。我哋講緊內地啦，咁而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亦都有利於人民銀行咧，今年咧適當嘅時間咧推出一啲相對寬鬆嘅貨幣政策，即係話人家咧就瘋狂加息，我哋咧就以靜就制動，不變就應萬變，甚至乎唔對路嘅時間仲有工具可以用。咁所以咧，即係港股以至到 A 股咧，反而咧就會有個比較好嘅表現嘅，呢個係我認為噶。咁就當然你話會唔會高跟啲啊？咁唔可以否認，亦都唔可以排除，即係今日可能都會跟少少啦，但係就唔會跟到美股咁樣嘅跌幅咯。咁呢個就係幾客觀嘅一個嘅即係睇法啦。 嗱、咁就係Dicky就講到話美股同港股嘅嗰個影響啊。咁但係如果對某一啲個別股份會唔會有影響咧？因為美國咧就公布咗呢個叫做惡名市場名單啊嘛，咁就指控呢個阿里巴巴、騰訊咧涉及售卖冒牌货，咁如果佢开到名话呢两间公司，咁对佢哋嘅股价有啲咩影响咧？Dicky， 唉，即系咧呢个又系想讲嘅话题嚟嘅，即系大家都知噶啦。过去呢段时间咧，就真系嗰啲名单多罗罗，即系名咧又冇好多何其多啊，又即系点样嘅实体嘅清单又不确定，而家又有个名单，又话佢卖呢样又个，咁我觉得咧，其实最后嘅结论咧都系嗰几个字嚟嘅啫。就係中美博弈啦，咁即係話咧，繼續咧，即係美國政府咧，即係而家拜登政府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措施又好啦，政策又好，甚至乎一啲所謂嘅即係制裁嘅行動都好啦，都會針對個別嘅企業嘅，咁所以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影響嘅。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就是、大家就開始咧，就對呢一類嘅制裁嘅行為咧，就嗰個敏感度咧係略為咧就係降低咗啲啦。不過唔係冇影響，要好視乎嗰間公司喺邊度做生意。即係話喺過去，我哋會見到有啲完全唔影響啦，因為點解啊？退咗市啦，翻咗嚟啦，回歸埋 A 股啦，即係從回歸祖國懷抱，離開咗美國嘅市場，即係包括好似就中移動啊呢類電信公司啦嚇。咁但係咧，亦都你話喂有影響，好似之前藥明生物嗰啲咁，哇一下就即係跌咗兩成多落嚟個股價。咁點解咧？因為你有同佢做生意嘛，你嘅營業收入有大半都即係近半都係嚟自北美洲，咁冇計。咁但係即係呢個消息咧，唔多唔少，真心講，亦都會有少少影響，即係香港嘅一啲所謂中概股嘅表現啊。 之前咧成日都聽阿 Dicky 講話分手要狠啊嘛。咁我呢幾日咧都有呢個分手嘅心㗎啦，同我嗰啲即係滯住喺度嗰啲股票咧，即係有時候你見到佢唔跌咧，就好似已經即係還得神落咁樣。人哋升咧又冇佢份，咁你又好想，唉，定係即係抽翻啲資金出嚟，即係要分手要狠，咁啊買翻。一啲咧，即系叫做有翻少少前景啊，或者你觉得冇令到你咁心噏嘅股票啦。咁啊，寻日咧我见到中移动咧又再话回购，回购190万股。咁其实咧公司年内至到而家咧，佢都回购咗好多次噶，即系回购咗好多股份啊。咁呢一个算唔算又系一啲资金嘅避风港咧 ？Dicky， 你觉得我可唔可以去考虑下咧呢一只中移动？ 嗱，我覺得咁，即係如果純粹講走勢咧，又已經係升咗一段幾長嘅時間，而家啱啱開始有啲回吐信號嘅，咁我反而會等下佢有冇啲即係有啲止跌再回穩嘅信號先至入手咧。如果路都未買過嘅話咧， 我就建議係咁，即係純粹講技術上嘅表現啦。咁不過咧，頭先即係阿 Kitty 話分手要狠，我喺阿 Kitty 社交平台度見到咧，好似 V 咁嗰只嚇親我㗎。 咁都經過無限次分手之後，先有今日地地步嘅。 係，當然都係，都係。但係咧，亦都原來你講嗰啲股票啫，我就即刻好定啦，即刻咁所以就可以。是啦，就可以好安心嗰只啦，咁样吓。咁我会觉得即係又系嗰句啦，如果你话即係要揀一啲波动性比较低啲嘅，咁我过去都有讲过啦 ,SS 啦，即係嗰啲商业好似商业信托嗰啲咁样嘅一啲合定证券，譬如话香港电灯、香港电信呢啲，就係喺即係历史上个股价波动性好低，而呢就係实质嘅收益率亦都比较高嘅股份。咁当然呢，同日呢都讲咗个话题，就好快咁轻轻都要讲下，就係话今日都系呢一个其中一個幾重要嘅日子，就係上市公司，係啦，我都啱啱記咗啦，係啊，咁所以咧點都要睇題嘅，咁咧嗱好啦，執位啦，嗱上季咧就執位嘅時間咧就加咗四隻恆指成分股，咁但係咧關鍵就係尋日咧我都有提及過，就係話恆生指數公司自己咧喺去年年底嘅時間個網址嗰度講咧，就簡單一句就係話係嚟緊咧揀成分股咧。都要係審慎有序嘅，即係除咗佢以往曾經講過話，哎呀，去到今年年中咧，佢增加成分股要到80隻咧，但係佢而家話就話，其實咧係審慎選股咧，比好倉促咁樣加到呢個目標咧，係更加緊要嘅。咁即係話咧，佢都覺得之前咧係有少少倉促嚇，而家咧就要放慢翻個步伐。咁所以我今次咧好簡單一句説話。就是、我覺得恆指今次執位呢，如果要加成分股嘅話呢，就唔好似上次四隻咁多㗎啦，一隻起兩隻指頂晒籠，分分鐘爆冷，一隻都唔加都唔係冇可能。咁但係呢亦都好簡單講俾大家聽，就話恆生指數有四個分類，但係呢如果係揀成分股嗰度呢，佢就唔係咁樣分類嘅，就分資訊科技、金融、醫療保健、公用加埋電信股，跟住呢消費，仲有咧就地產以及係其他嘅分類。望落去咧，我就淨係見到醫療同埋咧呢個消費仲有加嘅空間啫。咁所以即係明樂宣山咗 N 係 冇機會，不過佢可以再明樂宣山多次。係 ，sorry， 啱啱咧 ，Dicky 嗰個線路有啲唔係幾好啊。講到個重點啊，邊一個啊？係 OK， 唔知點解個電話嚇，對唔住啊嚇。咁啊，頭先都講就係話。因為揀成分股咧係分咗七個行業分類嘅，咁如果你而家咧有空間嘅咧，就係、是、消費嘅分類同埋咧醫療保健，咁所以之前咧我就話明樂先生好多次嘅農夫山泉咧，今次都有啲機會，但係咧代表一定得。系啦，即系佢可以再名落宣山咗一至两次都冇咩问题嘅，因为过去好多啲成日都大热嗰啲话京东啊， 系咯， 讲到大家已经唔再讲嘅先会入到，咁所以今次嚟讲咧，我就会觉得嗰个机会咧，其实即系加一只起两只指，极其量就系咁多，就会比之前咧系个数目咧会系少啲，咁再数落去其实都唔系冇一啲市值大嘅股份，咁但系你话喂，譬如伟来啊，即系呢个理想啊，即系呢啲即系回归翻嚟嘅即系。嘅車股咧就時間短咗少少，雖然佢而家個條例冇話唔得㗎嚇，佢就話可以加佢哋㗎。咁仲有就係醫療保健都係爭啲嘅，咁但係京東健康本來就好合適嘅，但係咧佢盈利能力又冇咁好，咁所以咧我覺得可能恆指公司都。以前成日都加啲冇錢賺啲公司，加完係咁跌咧，可能佢都有啲自己都有啲戒心，自己都驚驚，咁所以今次可能都睇定啲先啊。 嗯，好啊， 好快就知啦嚇，買少少就知啦。 係啊，咁啊好啊，今日唔該曬啊 ，Dicky 啊，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咁啊，我哋 Happy Friday 啦，下個禮拜再見過， 唔該 Dicky。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睇下 O 有啲咩好介绍先啊 ！O， 喂，钟哥， 点啊？ 好耐冇见啊！ 做咩事、啊？ 有啲唏嘘，格势 有啲唏嘘。头先我听住 Dicky 讲股票嘅时候，我都有啲问题想问 Dicky。究竟琴日夹晚美股跌成咁样，应该点搞？ 正 话应该扫货， 咪正话讲咗啦。唔好俾嗰啲数字影响咗自己心情啊嘛， 系咪啊？真系啊，人生咧真系面对好多唔同嘅数字啊，有好多即系譬如股票上上落落啊。確診數字上上落落啊，咁希望快啲落啦，咁樣好啦，咁啊今日講咩咧？喂，有啲市民都好憂慮，咁啊睇到報章報道話封城，咁樣有機會或者大家憂心啦，咁樣，咁啊見到啦喺啲群組嗰度，譬如咩大埔區嗰啲群組啊，入到去咧，哇啲米咧全部冇曬，咁睇到啲照片都真係係咁樣出現咗，或者有啲即食面都冇曬啊，或者某啲藥物都冇曬咁樣啦，咁啊唔係散播恐慌，大家放心。其他區係有嘅，我琴日落過去自己屋企樓下嗰度咧，都依然係有米賣嘅，咁唔需要咁擔心住。不過今日有兩個方法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咁啊之前咧應該喺呢個平台啦，同埋呢個優惠環節都有講話，未有嗰啲綠在區區嘅，俾大家回收嘅，咁啊政府搞出嚟啦，咁啊咪做大嘥鬼，咁將 大嘥鬼襟章啊嘛，我記得。 你知唔知我已經跳咗 step 啦，仲係大嘥鬼襟襟章，大嘥鬼襟章好低層次，係 咪大 嘥 鬼毛巾啊？ 唔係我琴日換到米添啊！ 唔係咁，有啲人覺得大嘥鬼襟大嘥鬼襟章咧係好 難得好 多嘅。 等等先，大嘥鬼襟章原來係難讀嘅喎。 係啊，你試下讀快啲啊！ 大嘥鬼襟章。 襟章。 O K O K O K。嚇！你換到米啊？ 係啊，唔係換到米，係本身都有得換米嘅。咁但係你要夠環保啦，或者你回收嗰啲嘢夠多啊，咁佢咪儲分儲到一個分數嘅時候，你咪可以換到米啊、餅乾啊嗰啲乾糧嗰啲嘢咯。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所以話咧，積谷防饑就唔係淨係單單係平時啊，即係要儲定啲錢。其實呢啲咧，你個人過得環保一啲咧，其實都幫到手嘅。咁啊，另外就再睇埋咧，有啲食安中心都有啲數據話，喂，大家都好驚啦，喂，冇嘢食嘅時候咁點啊？咁你會買啲雪藏食物啦。其實嗰啲雪藏食物咧，嗰啲保存期咧，大家都要留意喎。不過有啲都擺得幾耐喎，其實。譬如咧嗰啲冰冻咗嗰啲叫做肉排啦，即係你当牛扒、猪扒好啦，其实佢个保存期咧，如果你摆冰箱嗰度咧，讲緊冰格系-18°C啊，吓-18°C，咁存放时期咧大概可以摆到半年以至一年都 OK 喎。咁当然即係你一定要睇返你嗰块肉类都有个响味时间或者有个安全时间，你自己睇返嗰个啦。咁但大抵嚟讲呢，譬如嗰啲雪藏嗰啲带子啊、蝦嗰啲呢，都係摆到3至6个月囉。咁货大家储量嚟讲啦，其实就呢啲就比较我个人觉得就比较稳阵一啲。反而呢有阵时大家觉得啊摆得耐啲喎，有啲啊譬如买啲冰冻 pizza 返去啊，或者冰冻嗰啲依家好流行嗰啲炸鸡块呢，俾你摆返落去嗰啲叫做气炸锅嗰度炸嗰啲，其实嗰啲呢如果你摆冰格嗰度呢都係摆到2个月到㗎咗喎，即係呢啲嘢就係大家需要留意囉。咁我问下两位拍档有冇近排都储下啲粮食啊，费事出街咁多啦，我就当即係可能一次买晒成个礼拜要用嘅嘢，或者起码4日要用嘅嘢，咁你咪唔使成日喺条街嗰度游嚟浪荡啊，接触多啲细菌咯。有冇呢个情况咧？两位拍档， 我就好简单嘅啫，我有储粮，但系我冇过分储粮。 系 嗱，呢个就好简单嘅啫。譬如话一啲经常会食用嘅嘢咧，我通常都系买2日嘅啫。即系譬如蔬菜，我冇可能摆佢摆3、4日咁样嘅， 系啊， 两日咯。咁譬如一啲咧可以摆得耐啲嘅。譬如一啲方便面啊、罐头啊，咁我都有买，但係嗰啲够我食3、4日。 哦， 就够啦。 咦，咁都比较少喎、啊。我自己呢就唔关疫情事嘅，即本身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即由细到大呢屋企都有好多嗰啲面啊。 杂不楞嘢啊。 杂不楞嘢啊喺度㗎。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突然之间有啲咩事呢，其实可以嚟我屋企攞啊，大家。 即 因为我发现搬屋即以前。 好烦㗎。 之前呢我咪睇嗰套丧尸片呢，佢咪话冇晒嘢食嘅。跟住我即刻諗我屋企好多嘢食。系啲罐头啊。即系我搬屋嗰时候咧，哇，都会有好多。咁当然啦，有啲你会即系时不时 check 下佢系咪就嚟到期啦，系你要食啊咁样咯。 嗯， 咁其實呢啲都係需要做嘅。咁你話面食，我估香港人好多時候都有，特別係過年嘅時候，大家都好鍾意送面㗎嘛。依家特別係送俾長輩呀、嗰啲乜乜牌嗰啲面連埋樽 XO 醬嗰啲呢，咁你儲埋儲埋，其實喂發現個籠底有好多，咁係咪真係要餐餐都食白米飯呢？咁樣所以呢啲就可以解決到大家燃眉之急，同埋唔使咁擔心自己咁樣囉。 每一次都叫大家呢，你唔好過分買咁多嘢囤積喺屋企呀，每一次都講，但係每一次呢一樣都係會有人咁做。嗱，還記得疫症開始之初呢，大家都會記得見過一啲相片喺啲新聞報道裏面咧， 清曬啲假， 清曬啲假啦，買咗好多廁紙啦，又話冇廁紙嚟啦嘛，於是囤積咗喺屋企個窗台嗰度啦。你而家再嚟一次嘅時候，大家咪又係會買咗好多廁紙，買咗好多雜不楞嘢擺咗屋企，然之後囤積咗喺屋企。其實上一次嗰啲用唔曬，又係咁擺喺度，今次嚟緊都係咁樣，所以大家每一次其實有啲經歷之後咧，好似都系冇乜点样学到，唔需要再咁恐慌嘅，都系会再做一次。 系 嘅，讲得冇错嘅，聪哥，我 系 好认同大家，即系尤其是香港人咁咁敏感度高啦，我用呢个字已经好噶啦，敏感度高，即系你一有啲咩事，喂、去咗先啦，喂、买咗先啦，因为我哋始终居住喺一个物质相对富裕嘅一个地方啦，咁大家都即系你试下个个都系哇，即系荷包都冇水嘅咁。想買都買唔到，即係因為大家荷包都仲有水，喂，衝咗去買咗先啦，廁紙買咗先啦，白米買咗先啦。咁但係你都要衡量下屋企擺唔擺得曬啦，呢、這個第一。第二係咪買多咗啦？第三有冇機會留翻啲俾有需要嘅人咧？ 呢、 這 個先 我都係考量。 呢、這個先最緊要啊！即係你買多咗，其實就有需要嘅人咧就冇咗噶啦嘛。 係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禮拜六日嘅時候，即係多啲留喺屋企啦。咁即係夠就得㗎啦，有啲嘢冇話要多，冇話要即係。大正大德咁样嘅， 系啊，冇错，好唔该晒哦， 系， 好，拜拜。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8日系一年嘅第4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6日。1885年2月18日，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嘅儿童文学作品。《顽童历险记》在美国出版，作品探究了种族和身份问题，受当时一些学者批评小说持有种族主义立场，作品中亦使用带有侮辱黑人的字眼。小说在美国上市后，一些图书馆将它列为禁书。2011年再版的《顽童历险记》，由于出版编辑更改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冒犯非洲裔读者的争议字眼，亦引起轩然大波。2月18日出生的朋友具有磁力一般的想法和精力，令周遭环境变得充满生机，不拘小节，懂得了解事情的全部先下决定，亦会敞开胸襟聆听各种不同的观点，从中学习。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不可以扩阔你的眼界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精辟的内容需要时间验证，可惜我们更容易受到眼前出现未经考证的文字影响。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今个星期二起设立热线，为轮候入住隔离设施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解答疑问，每日朝八晚十运作，目前有20条线，共几十名医护人员负责接听电话。

知识 见威见威，我哋平时咪用开面容辨识或者系眼球辨识嘅，嚟紧啊，仲有机会有耳道生物识别技术啊！ 耳道生物识别技术系可以做咩噶？ 咁第日如果跌咗耳机，人哋执到都用唔到啊嘛！ 吓，咁我以后咪唔可以同人哋一人一只耳仔听歌咯？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同见威知识会社。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朝头早咧，特别想提一提各位嘅听众啦，同埋钟哥 Kitty 都喺度啦。嗰、个安心出行咧，有冇更新至呢个最新嘅版本？ 有啊， 吓、啊、呢、這个好紧要，因为咧佢不断有 renew 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知啦，任何 app 咧佢都会不断更新，同埋可能纠正翻一啲嘅错误噶嘛。啲、新嘅功能又可以摆喺入边嘅。咁我自己个电话咧就已经 set 咗咧，系会 自己更自动更新， 一啲软件去自动更新嘅。但系有啲朋友咧，可能熄咗呢个功能，咁就发觉咦，点解人哋嗰个更新晒？自己嗰個咧都仲係好似舊版本，有啲新嘅功能仲未著到嘅咧，可能就係因為你未更新，或者你就熄咗嗰個自動更新嘅功能。咁呢樣要注意啦。好啦，另外一樣，因為如果你喺呢、這個更新安心出行啊，又或者係喺安心出行上面有啲嘅叫做疑問，點算呢？唔使擔心，叫得做安心出行啊，梗係要你安心噶啦。咁其實咧。在25个的港铁站入面，咁亦都有一些流动支援站呢是可以免费提供这些协助的。咁亦都有一个的网址呢，好简单的，叫做www.leavehomesafe, 即是 leavehomesafe.gov.hk, 咁可以呢就了解更加多的详情的。咁这个安心出行大家装了之后呢，咁嚟緊呢亦都有一个的疫苗啦，新嘅疫苗打打针之后咧，有新嘅措施可以咧，就系、大家跟住去做啦。好啦，仲有一个咧要留意嘅就系咩咧？之后咧，由于有一个嘅疫苗通行证推出啦，咁啊，成日都会听到嗰啲嘟嘟声啊、哔哔声啊咁样噶啦。 点样分咧？ 吓？ 点样分啊？ 点样分咧？冇错啦，当你听到咚咚声两声咧。意思即系我可能扮得衰啊个声，系啦，听到咚咚声咧，即系代表，诶、佢 OK，已经咧就接种咗呢个疫苗啦，请进咁啊，可以咧。 咚咚就 OK， 咚咚就系 OK，好啦，听到咧，嘟嘟一声，即系好似 一下嘅， 一下嘅，一下嘅，冇错啦，就系、持有一个叫做豁免证明书，咁都系 tick tick 嚟嘅，tick tick 即系你都可以进入啦，因为咧你系证明咗自己咧有呢个豁免嘅权力啦，咁可能身体不适啦，好啦。仲有一个咧，听到当当当当当，嗱文字上， 我以为你想唱歌添啊！ 我以为你系咪去咗嗰间百货公司啊？ 当当当当当，就唔系买嘢嘅，呢个时候就唔系提你去买嘢啦，就话俾你听，喂，你个二维码冇效喎，咁啊，即系代表咧，你唔可以入去，咁啊，你可能个安心出行又仲未更新咧，咁啊，未必做到呢个功能啦。咁啊，但系记住，咁啊喺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实施之后咧，咁啊，大家就要跟翻呢啲嘅规矩啦，可能会听多咗呢啲嘅声嘅，最好啊，梗系听到成日听咚咚声啦，个个都可以直入啊嘛， 即系譬如喺啲商场为例啊，如果你嚟紧就可能未必入到去啦，咁如果你未知道点样去运作或者点样搵唔到嗰、那个商。场的二维码咧，我相信你要喺门口揾一啲嘅工作人员问一问啦。 系啦，咁普遍商场咧嗰啲二维码都系摆到周围都系噶啦， 即系当眼地方会见到。 冇错啦，欢迎大家入去啦，系咪？咁最紧要咧，个个都系咚咚咚咚咚咚，一入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咁啊，个个都入晒去啦。 系，咁啊，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啦吓，咁啊违规又有罚则噶嘛。 系啊，5000+10000噶啦。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就密切留意啦。唔该晒小白嘅资讯，拜拜。 拜拜。 室外气温有15度，相对湿度85%。 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我们见到很多来自欧洲的选手，也都很有兴趣知道他们地方独特的文化和礼仪。特别就是现在抗疫期间，例如挪威这个地方，抗疫之前原来大家都已经喜欢人和人之间建立一个距离了。喂，到底为什么呢？想不想知道？ 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小轻风亮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何月体，何月体，陈道礼，陈道礼，吴元济，吴元济，艺术挥之好敏锐。 在挪威有一种关于距离的奇怪习俗，当人和人聊天的时候，原来互相的距离最好保持在 1.2 米左右，即是120 cm 左右。他们认为这个距离就合乎大家习惯了的最佳距离，不会太 close 又不会太远。若果超越得太多，又或者不足120 cm 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礼貌，甚至乎会令到人觉得有些尴尬和不愉快的心情出来。不知道下次如果见到挪威人的时候跟他们聊天，需不需要拿定把尺度一度大家的身位够不够120 cm 那么阔呢？ 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大家都见到而家第五波疫情如浪似虎，咁确诊者同埋紧密接触者嘅数量亦都急剧上升，所以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就邀请咗驻守紧喺政府设立嘅启德个案追踪办公室，有份担当开荒牛嘅警务人员同我哋讲讲佢嘅工作同埋心路历程嘅。Kevin 你好， 主持你好啊，各位听众早晨。我是警察刑事支援部的督察陈志伟 Kevin 啊，我现在就借调了去启德个案追踪中心那里呢做这个有关抗疫的工作。 咁 Kevin 你原本是负责啲咩工作，点解会借调咗过嚟追踪办帮手嘅呢？ 是啊，我本身呢是在警察总部的刑事纪录科工作㗎。 咁啊，當時咧政府咧有招募咧警隊嘅人士咧幫手設立呢個個案追蹤辦公室。咁我就被委派咗借調過去咧衞生防護中心嗰度咧做抗疫追蹤嘅工作。 嗯，咁你本身崗位嘅工作係咪有人接手做，定係你兩邊工作都要同時間一齊做咧？ 咁喺度咧，其實我想先多謝咧我原本工作崗位上嘅同事啦，同埋我嘅上司。佢哋嘅支持我借调咧去呢个追踪办公室度工作噶。因为当我咧离开咗我嘅岗位咧，我嘅工作咧就要由我另一位同事同埋我嘅上级咧去分担噶。 嗯，所以你啲同事都好好啊，好抵得谂啊。 系啊，我哋大家咧都好支持抗疫嘅工作嘅，好多谢我嘅同事同我嘅上司咧对我嘅支持同体谅咯。 咁你而家做嘅抗疫工作咧，屋企人会唔会担心啊？ 其实咧，当我知道自己可以去协助卫生署咧去做呢个工作嘅时候咧，我好高兴嘅，因为呢个工作好有意义，我觉得。而屋企人咧对我都好支持，佢哋都冇担心嘅。其实咧，佢哋都知道咧，我日常嘅警务工作咧都会面对好多变数啦，同埋好多危险嘅。 咁你借调咗过嚟几耐啊？ 我其实咧喺2020年7月咧已经开始咧借调去卫生署嗰度做追踪嘅工作嘅。 嗯。 咁啊，而家应该系19个月啦。咁当初咧，一开始借调过去咧，就因为咧，个地点就系亚加老街嘅卫生防护中心嘅一个办公室里边工作啦。 嗯， 我仲记得当时系因为平石村嗰度咧，有个居民咧喺食肆嗰度咧感染到新冠肺炎，之后咧呢一波咧就开始咧引发一个爆发啦。应该系我记得系应该第三波嚟嘅。 系， 咁啊。引发咗好多冇源头嘅确诊 case， 咁所以咧，我哋成立咗呢个特别特遣队啦，去追踪同埋调查呢啲冇源头嘅案件咯。嗯，直至2021年1月11日咧，咁就第一个追踪办公室咧就喺启德嗰度正式成立啦。咁咧，我哋就过咗去嗰度咧，开始我哋追踪办公室嘅工作啦。 嗯，咁追踪办嘅工作其实系啲咩咧？ 我哋追踪办嘅工作咧，顾名思义系追踪一啲咧新冠病毒确诊者或者佢嘅紧密接触者咧，嘅行踪，从而咧将佢哋咧送去咧医院啦，或者系检疫中心去隔离。个目的就系咧要切断病毒咧喺市区里边传播。 嗯， 有时候咧，甚至我哋遇到一啲唔合作嘅人咧，我哋有需要咧上门去接触佢哋，叫佢哋去隔离噶。 嗯，咁除咗警务处咧，仲有冇其他嘅政府部门人士噶？ 有嗱，而家我哋咧增设个办公室咧，追踪办公室增设到3个噶啦。 嗯， 咁咧办公室里边咧有5大纪律部队啦，咁啊除咗我哋警察之外咧，仲有消防啦、海关啦。入境啦，同惩教署嘅，咁人手大约560人左右啦，大家都系同心抗疫嘅。而我哋警队咧，就总共有191人喺追踪办公室里边工作。而最近咧，医务人员咧亦都咧驻场喺我哋嘅追踪办公室里边咧上班，咁啊帮我哋咧提供一啲专业嘅意见咧，去协助我哋咧做啲追踪嘅工作。 系，咁 Kelvin， 你觉得本身你喺警务嘅工作背景咧，对于处理追踪办嘅工作有冇帮助啊？ 嗯，系啊，作为警察咧，其实我哋最专业就系查案啦。咁、但系咧，对平时对疑犯咧就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接触一般嘅市民，我哋咧联络对象咧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系用一种。客户服務咧就多過警察嘅嗰種態度。 嗯， 對於唔合作嗰啲對象咧，我哋會詳細啦、耐心啲啦，咁向佢解釋，咁講解一下確診嘅影響啦，同埋咧感染咗身邊人啊或者家人咧之後嘅風險同後果咁嘅，咁啊令到對方咧開始慢慢接受啦，而同我哋合作咧一齊去解決呢個困難咯。 咁喺追蹤過程入面咧，會唔會需要警隊相關嘅部門去到協助咧？ 是啊，好多时都会有的。咁我哋有阵时经常会联络有关呢刑事总部啦，因为佢哋呢可以帮助我哋呢追踪嗰啲呢资料唔齐全啦嘅紧密接触者或者确诊人士㗎。另外呢个警区嘅军装嘅同事呢都会 協助我哋咧上門咧拍門咧去追尋一啲唔合作啊或者失去聯絡嘅人士嘅。 嗯， 同埋咧佢哋會幫我哋手睇嗰個 CCTV 噶。人事部嘅同事咧就協調咧我哋抽調嘅人手咧去做封區啦，同埋個案追蹤辦公室嘅工作。仲有咧，照顧我哋咧嘅福利同埋膳食嘅事宜噶。 嗯，咁去到追蹤辦工作，有冇啲咩特別嘅要求，又或者要相關嘅一啲工作經驗嘅咧？ 有做過調查工作或者係有查案經驗嘅，當然有優勢啦。 嗯， 但係咧呢啲借調過嚟嘅同事咧，最緊要就係對抗疫咧有一份執着同埋使命感，有心做，唔怕做，唔怕有公開就冇公收。 嗯，咁听讲咧借调过嚟之前咧，你哋都要做一啲嘅训练嘅，咁其实具体系训练啲咩噶？ 我哋刑事支援部咧，联同咗警察学院咧，较早前咧就一早就推出咗一个个案追踪课程嘅。 嗯， 咁咧就系俾每一位咧参与嘅同事咧，之前咧就上咗呢个课程先，咁咧掌握咧个案追踪中心嘅工作。等过嚟嘅同事咧，可以尽快咧有一个概念，而快啲上手。因为咧呢个岗位嘅工作咧，真系争分夺秒噶。其实而家我哋已经咧数以过千嘅警务人员咧上咗呢个课程噶啦。 哦，咁第五波疫情咧，近日每一日咧都新增过千宗嘅个案啦。咁啊，相对过去第四波每日最多150宗咧，系以几何级数咁样去计嘅。咁工作量同埋难度系咪都大增咗啊？ 系啊，其实咧面对每日咧数以千计嘅新增个案咧，大家嘅工作量都好沉重，压力都好大噶。所以而家咧追踪疫情嘅方法咧，都比第四波咧有所改变。喺确诊嘅数字飙升咧，我哋改变嘅策略咧，由追踪源头咧，而家咧就并非首要嘅工作啦。 嗯， 最重要咧系尽早咧将一啲密切接触者同埋一啲病人咧。在市区那里隔离了出去，以免这个疫情扩散。 嗯，咁第五波确诊个案飙升得咁快，有没有什么主因呢？ 其实呢，因为第五波主要是 Omicron 呢这种变种病毒呢，它的传播力非常之强。 嗯， 再加上呢，我们经过农历新年有多个家庭的聚会或者人群的聚集等等，咁引致呢疫情呢在市区呢爆发了。现在政府呢收紧了限聚的政策，加上我哋嘅同事嘅努力，同市民嘅谅解配合啦，咁希望咧，我哋咧可以压制住呢个疫情咧，继续恶化咯。 嗯，咁你哋有冇啲咩措施咧应对呢个大幅上升嘅个案呢？ 我哋其实喺人手嘅比例咧已经大幅增加噶啦，由之前咧200人啦，增添到而家咧大约560人个纪律部队人员。 嗯， 又增加咗追踪中心啦，变由一个变成三个啦。 系。 就警队而言咧，之前我哋第四波咧，我哋系个警务人员咧喺追踪办嘅工作咧嘅数目系41个，但系而家咧已经增添到咧191个警务人员噶啦。 哦，咁都扩充得好快、哦。 系啊，因为咧确诊数字咧真系多咗好多。另外咧，我哋咧而家咧会优先咧处理一啲群组感染嘅个案噶。 嗯。 尤其是啲护老院，其实我哋最担心咧就系护老院嘅爆发。因为咧好多老人家咧都未打疫苗噶，会比较危险噶。如果咧佢哋感染咗新冠病毒嘅话咧，佢哋会有较大机会咧会转为重症，甚至乎咧会离世噶。 有冇话边一类型嘅确诊个案系比较难完全去追踪？例如系唔同年龄层啊、背景啊、语言啊咁咧？ 其实唔同年龄层嘅同背景咧，对我哋个追踪咧，其实唔系好大影响嘅。因为最终咧最重要咧系互相要有沟通， 嗯， 所以咧遇到唔同嘅语言咧先至一个障碍，而我哋咧会聘用一啲翻译咧去协助我哋，无论喺语言啦或者文字上咧，透过发送信息啊，或者系有需要嘅人士进行个案追踪咧，呢一方面咧可以大大减低咗我哋嘅追踪难度噶。 系，咁但系咧，其实而家都见到好多市民咧开始有抗疫疲劳啦。喺心理上面可以点样帮到市民呢？ 最重要咧就系大家要真系有信心，希望大家要信任我哋香港，我哋一定咧会尽全力咧去对付呢一场疫症嘅。 嗯， 大家咧可能觉得咧香港每日过千宗好犀利，但我哋试睇一下，我哋好先进嘅西方国家每日确诊嘅数字系数以10万计嘅。我哋其实已经在抗疫方面咧做得好好好用功噶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再努力，相信我哋咧 一定咧可以战胜呢个疫情咧，咁就得啦。 嗯，我亦都咧好有信心，只要大家香港市民啦一齐同心合力咧，咁我哋都一定可以走出呢一个困境嘅，令到大家嘅生活咧回复翻正常啦。咁啊 ，Kelvin 啊，咁你做咗咁耐，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一啲难忘嘅经验或者一啲 case 俾大家听下咧？ 系啊，我咧就曾经咧试过咧有一个泰国籍嘅人士咧感染咗新冠肺炎啦。咁我哋咧当时咧只有唯一嘅方法就用电话同佢沟通，因为唔可以直接接触。 嗯， 我哋嗰阵时咧就好心急啊，因为第一时间咧知道佢喺边度啦，佢工作啦，同埋有咩密切接触者，从而咧切断咧呢个病毒嘅传播。但系咧，因为言语不通咧，大家都束手无策啦。 系，咁之前有提过话聘用一啲翻译去协助噶嘛，系咪啊？ 系啊，但系咧，当时突然间出现呢一个确诊者咧，我哋聘用翻译咧，唔可以即时到。 嗯。 咁咧呢一刻咧，其实都好心急。咁啊，揾翻译嗰阵时需要时间啦。 系。 而呢个人咧，系一啲英文啊都唔识噶。 系，即系泰文之前就未试过翻译啦，咁真系唔知点算好。 系啊，当好焦急嘅时间咧，咁竟然咧，我哋有个警长咧，佢系识得泰文嘅。 哦。 咁跟住咧，佢就直接打俾呢个确诊人士啦。咁经过佢用泰文同佢沟通之后咧，我哋咧得到咧相关嘅重要嘅资料，同埋安排咧有关嘅人士咧送往检疫同埋隔离。咁咧完全咧可以好畅顺咁咧。完全咁样将呢个病毒咧切断咗啊！ 哦，好厉害喎佢！咁市民有冇唔答啊，或者逃避啊？咁电话入面咧都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咧？ 我喺个案中心追踪中心嘅工作咧，见到咧而家有好大嘅转变。 嗯， 由我哋啱啱成立嗰阵时，最初咧打电话去将啲市民咧隔离咧，其实遇到都几多嘅抗拒嘅、 嗯， 因为始终咧对佢哋生活咧都有好大嘅影响。 系。 所以咧，都會有唔少市民咧採取一啲唔合作嘅態度啊，或者講啲難聽嘅説話嘅。 嗯， 但係咧，直到而家咧，我覺得市民咧明白到呢個疫情係嚴峻嘅，佢哋咧都會好體諒我哋嘅工作，同埋咧大多數咧都合作嘅。我就講下，就琴日咧，我打電話聯絡咗一個確診者同埋佢嘅家人嘅時候，當打完之後咧，佢竟然同我打氣。仲叫我俾心机，呢啲说话咧听到真系好开心，真系好多谢佢哋。 系，即系都明白你哋嘅工作系都艰苦啦。咁市民应该点样做咧？去到协助加快追踪咧？ 其实咧，我希望咧市民咧喺而家呢个咁嘅疫情咁严峻嘅底下咧，可以减少聚会，最好就唔好有聚会啦。因为咧，每多一次嘅聚会咧，就会多一个咧风险去感染到新冠肺炎病毒。 嗯， 而我都希望咧，市民尽量咧，如果有出外嘅记录咧，就可以记录一下咧，自己曾经去过边度。 嗯， 咁呢一方面咧，可以对我哋嘅个案追踪咧工作咧较为方便噶。 啱啊，即系忍一时先啦，大家唔好咁多聚会啦。咁啊，最后有冇啲咩说话都想同市民讲啊 ，Kelvin？ 嗯，我想同大家市民讲下咧，就系、是、我见到咧，大家抗疫咧持续咗两年。 嗯， 有啲市民咧都觉得好攰。而部分嘅市民咧，可能會講一啲咧負面嘅説話添。但係咧，我希望咧市民咧可以正面啲、正向啲，相信咧大家嘅力量咧係一定可以戰勝呢個疫情嘅。回望下我哋，如果唔去努力咧去戰勝疫情嘅話咧，個後果都幾嚴重噶。 嗯。 因為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咧，如果染咗疫症嘅話咧，佢哋好大機會咧會有重症甚至死亡。我哋就系唔想见到香港咧会有咁嘅日子发生，而希望咧大家咧要有信心，同埋对我哋咧合作。我相信咧一定可以咧克服咧呢个困难，战胜呢个疫症，而回复咧昔日嘅香港噶。 冇错，咁我相信大家都会为咗保护自己同埋屋企人咧，愿意做多一啲。咁希望大家都一齐努力啦，为回复翻正常生活去加油。咁啊 ，Kelvin， 你都同你嘅同事要加油，辛苦你哋啦。 知道啦，我会继续努力噶，多谢你啊！ 好多谢你。

沉溺之线，沉溺着真，晨光大投资 O2O。 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收报咧34,312点啊，跌咗622点啊，创今年以来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9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07点啊。纵观咧好多科技股都做好啦，特别系份业绩，但系咧睇到啊，都因为咧地缘政治啦、风险啦，以至咧系传紧打仗嘅消息咧，令到成个美股咧就散晒咁啊。港股方面点睇啊？应该都冇乜得点睇啦，因为咧美国政府啊将中国嘅巨企啊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咧列入啊呢个恶名市场嘅名单啊，指控咧该两间公司嘅网站咧涉及销售呢个无牌商品。究竟事件会点发酵咧？今日又会点样影响当中两只股份嘅股价咧？股民们就拭目以待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大壮开麦，咁啊电话侧边啊，梗系拨通咗大壮麦啦。早晨，大壮麦。 早晨啊！听到小白好精神把声啊，话呢轮都担心啊，即系啲疫症啊越嚟越犀利吓。 系啊，而家啲疫情咧，哇喺玩下手又几千几千，之前咧早几个星期都仲系讲啊一两单啫嘛。哇！而家个世界突然之间变天啊！你话防疫嘅嘢，梗系要做足啦。 是啊是啊，咁所以打针呢啲咧不可少啦吓。 嗯，当然。 咁另一方面咧，就亦都啲人觉得话啲数字好似几何级数上升咁样。 嗯。 啊，周围咧呢处嗰处咧都话有人感染啊。 嗯。 咁亦都唔争在咧，原来系大律师公会。 吓、啊，竟然有啲咁嘅事？ 咁啊，秘书处嗰度咧就话啊，有人咧就好似啊初步啦，我谂系有啲迹象啊，咁所以急急咧就要暂时咧就关门。 嗯，咁啊都系暂时性嘅啫，措施啊要做足，咁啊消毒啊要彻底嘅。 系咯，可能听众未必知咧，大律师公会除咗里边有。啊！啲文书工作之外咧，仲有一个更衣室嘅嘛？ 诶，我嚟做咩嘅咧？我嚟变身，我变身超级英雄嘅、 哦。诶，差唔多啦，因为好多呢啲叫 locker 系嘛 ，locker 都可能变咗中文有两只字。 咁咧，储物室 就摆晒咧，即系有啲人打趣讲嗰啲盗碟袈裟。 系， 咁、 哦、 啊，即系啲啊四样嘢啦，吓假发啊、假领啊，乜都假。咁样仲有啲 band 啊，有件袍啦吓。咁啊，好多时就唔系拎住随街走噶嘛。 嗯 一个唔觉意咧，打件案件比较长啲咁多啊，三几十日，咁咧就日日咧就可能有人拎翻落嚟咧，就摆翻落个 locker 度。 哦，咁啊， 佢一道命令出咗嚟咧，就话诶唔该啊，琴日朝咧就要啊快快脆脆几点前咧就好攞啦吓，唔攞就自误啦。 诶、哎，如果冇攞到又八卦问一问啦，我啊真系大头虾，唔记得咗攞啦。咁但系又有停要上，咁啊冇咗嗰啲神器喺身边，咁啊仲上唔上到啲法院嘅咧？ 咁就要睇下法官大老爷啊、奶奶咧，即系有几多嘅啊怜悯啦啊！如果你话旧阵时咧吓，试过有啲系大状咧上庭，一时喺度企咗喺度，又唔记得咗戴假发啊，抱啊着咗啦，假发放喺台面咧，上面一个咧就会悠悠咁，又唔系啊闹佢嘅 啊， 净系讲就话啊，我听唔到你讲嘢喎 ，I can't hear you 咁。咁啊，点解听唔到咧咁大声啊？原来就系话佢话你唔系着齐咧。啊！你就唔合资格，我就冇得唔会听你讲嘅嘢嘅。 嗯， 咁啊，今时今日其实咧，如果啊，冇带到咧，咁睇下有冇得机会将就啦，或者周围问知下啦，顶一顶咯，人哋肯嘅话。 哦，咁啊系嘅，规矩啊跟足啊，先至有保障嘅。 吓、啊，其实讲开呢样咧，就系近来咧啊，见到有啲传媒咧，有啲文章咧就大力啊，就话诶唔应该咧。啊！見到啲法律人員咧，仲戴住假髮喎、 哦， 咁仲話到呢啲係咩殖民地嘅嘢，就係要咩去殖民化啊嘛，就話咧唔好再戴啦咁啊。 哦，係咁啊，都係又係我哋嘅傳統特色嚟嘅。咁啊，的而且確香港啊，俾英國咧就統治過99年，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嚟嘅。 咁究竟即係假髮應唔應該存在啊？假髮嘅歷史啊，甚至乎睇翻咧嗰個傳統嚟自英國嘅，英國本身都有啲改革嘅。咁、所以佢有啲做家事法啊、民事啲法庭咧、連啲法官咧都有改變。咁當然啦，牽涉到話啲係咪要去殖民化啲咁政治嘅嘢，我就唔識啊。 係啊，呢啲我哋就唔懂嘅，我哋睇翻啲細眉細眼嘢算啦。 不過你話唔使搦假髮啊？蒲上法庭咧都唔系冇好处因为我个人咧就比较务实啦，而且你知道啊，去法庭咧就好多时候又要谂呢样，又有担惊受怕噶嘛，咁又攞文件啊惊攞唔齐啊，攞少张咧到时出事啊咁样啊，已经咧就要谂呢谂路噶啦，咁仲要咧玩住个袋咁嘅盗贴袈裟系嘛，咁有时候咧真系漏咗噶嘛。 喂，我又八卦又问一问啊，大舅咪，嗰啲咁嘅工具咧，其实系咪？都几价值不菲嘅咧， 哎呀，对我嚟讲梗系啦，尤其是譬如我数翻转头咧，都成廿几卅年前买嗰阵咧，当年都要成好多千蚊嘅。 哇！ 咁你对翻我唔知楼价定近日炒嗰啲贵标嘅价钱咧，个升值率点计咧？当年真系好贵 啊！系啊，好彩都揾得翻。 咁啊，唔敢咁讲，不过咧就当年真系担心咧，就系已经有啲系中英谈判嘅啦嘛。咁啊，要回归祖国，咁会唔会咧就可能九七前咧，你知有啲部门都已经系改变紧啲徽章啊啲嘢啦，即系九七未到，已经会唔会好快脆就摒弃咗个假发咧？咁死啦，几千银当年大拿拿买翻嚟，用几下就冇咪蚀。咁终于好彩，挨下咧都2030年啊过去啦。不过咧，啲讲同啲叫 junior 啲啊，啲徒弟讲翻佢哋，喂啊师傅，你就抵用啫，我个用咗年零，因为而家取消就真系少少血本无归啊。 前途就唔知点啦，个假发。咁但系你用咗咁耐嘅时候，我唔知道大家对嗰个假发咧，又认识几多，同埋个假发又会唔会藏菌量嘅超标嘅咧？吓，大同咪？ 有冇人拎去驗啊？唔知喎，尤其是而家冇啲測試器咧。不過，哇，都可能要擺落個箱度先咯，掂都唔好掂，好危險啊嘛！ 呢啲有安全至上啦。 不過你話咧，帶呢啲嘢咧，以往都咪話未試過咧，喺自己度咧係出咗啲小問題嘅。因為我哋咧就係、所謂去打工啊，去做啲案件咧，就唔係一定日日去啊嘛。咁有時候就禮拜一去，咁啊禮拜二啊即失業啦，咁啊禮拜三先去咁。咁要點樣記住咧？就有時候似啲學生咁啊，攞住本記事冊啲日志 diary 咧，就叫做 mark 低曬啦嚇。咁有時候唔知係自己定係個秘書嚇，咁大家有冇咩誤會咧？就 mark 得唔清楚，咁第二朝已唔使執書包喎嚇，唔使翻學咁啊。 係啊， 冇拎任何工具文件啦嚇。 係啊， 咁啊記得有次就坐喺個叫咩大排檔。房嗰度啊，食紧嗰啲叫咩尖酱多咧，就收到个电话嘛。啊，当年仲有一部手提电话嘅， 咁巴闭啊， 好得力嘅真系吓。咁咧就来电者就话：，我系乜乜律师啊，乜乜，你而家去到边啊？咁吓，咁咬到半啖，去到乜嘢叫做去到边？原来嗰日咧就要上庭嘅。咁啊弊家伙啦。咁啊，睇下自己着条短裤吓，踩住对凉鞋，咁啊要去揾翻啲吓个包咁嘅制服啦。咁另外咧，仲要着翻套西装噶嘛。 哦，系啊。 咁啊，所以要好惆怅啊，真系要啊左飞右扑啊，咁啊飞身扑翻去法庭，都迟咗啲咁嘅样吓。咁所以往后咧就咪啦，将嗰啲嘢都系摆定喺架车度又好，喺身边又好，点都摆埋一齐。 直头系旁身嘅法器添啊！咁啊，大律师公会啊，咁啊要消毒啦，消毒完之后啲嘢就可以搬翻入去啦。咁啊，大家啲假发咧又可以吓，即系又放翻入去自己 locker 嗰度咯。但系唔知系咪个个假发都一样样嘅？例如我嗰个发型同大众咩个发型，可能有啲唔同嘅，头型头骨都不一样，系订制啊，定系跟 model 买嘅咧？ 嗱，实证嗰真系好传统咧，佢英国咧有三几间咧系订做假发嘅，咁、所以咧就原则上咧你要亲身去到嗰度咧，有啲师傅定系老师傅咧，就拉你咧就系度下个头型啦，咁咁啊仲有啲咧好似十八世纪咁嘅图咧，就介绍话俾你听，嗱嗰个咩所谓 圓周啊， 即係啲頭型啊， 係啦嚇，咁啊嗱訂咧就係咁訂法，咁但係試過多時咧，實際啊做咗出嚟咧，啲人一笠上去咧就唔多啱。 哎呀，咁點好啊？已經度身訂做咯、啊。 有啲咧就大到咧就可能遮到對眼，有啲咧就細到好似阿包公隔離嘅公孫先生嗰頂帽仔咁嘅樣。咁所以都係要點咧就係、是。有啲就係因為佢訂嘅時候咧，個人就喺英國啦。如果佢往後都仲留喺英國，就簡便少少啦。 係啊， 去翻條街啊，同佢嚇對簿啊。咁但係有啲可能已經翻咗香港嘅，就可能影幅相佢睇啊，即係唔使講咁多啦。啊，請你望望咁。啊，原來話訂做嘅嘢咧，佢又識得唔知好快脆，寄翻都過翻過嚟。 喂、 啊咁如是者呢就係、是、粒到今時今日啦。 哦，咁都幾方便啊。你話如果有得訂做仲可以有得修改嘅話呢，咁就好好多啦。如果唔係啲假髮啦，嗰啲毛毛仲喺度遮住隻眼，文件都睇唔到啊，即係法官大老爺個樣又望唔清啊，都唔知道唐官司點打啊。 咁就叫冇眼睇囉。 好，我哋下個禮拜再講過，唔該曬大袖咪。 好，唔該曬。 拜拜。 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是时候学下什么是 FinTech 即是金融科技。什么属于金融科技啊？其实今时今日呢，金融科技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但是现今一般都是涵盖人工智能，即是 AI、 区块链、 Blockchain， 还有云端计算以及大数据在内，一些支付、结算、交收、存款、借贷、集资、保险、投资管理及市场支援都可以叫做 FinTech 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有阿全哥喺度。早晨，全哥。 早晨啊！ 早晨。 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今日朝头早你打通咗啦。咁啊，将个时间交俾你啦。有啲咩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女朋友听。咁佢个名叫 Patty Lou。我想点唱张国荣嘅《有心人》。 系点解突然之间咁想点呢首歌俾佢听呢？ 寻日同佢过咗情人节噶啦。咁今日元宵。都想同佢过嘅，但可能有啲嘢要做紧，未知仲有冇时间。咁啱听到电台可以点唱，咁咪即刻打个电话嚟试下咯。好彩又打到。 系嗱，咁之前啦，情人节嘅时候你点样同佢过啊？ 都系食下饭，行下街咁样。 吓咁啊， 因为疫情关系都系唔可以食晚餐咯，咁咪走去食咗个晏昼咯。 系咁啊，有冇啲咩方法咧表达咗你嘅心意啊？ 送咗礼物啊！ 吓，送咗礼物 系啊，送咗扎花俾佢， 送咗扎花，满唔满意先 ？OK 嘅。 你对女朋友咧有啲咩特别想讲嘅说话？特别倾慕佢嘅，可以藉住呢个时候讲下。 其实要多谢佢俾个机会，我可以同佢一齐咯。 吓，佢系咪好难追啊？佢 有啲啦， 有啲呀吓，咁你觉得佢有啲咩好处先？有咩优点啊？ 其实个人好酷好冷嘅， 系 咁，但系 对你好热情啊！ 终于都可以成功追到佢啦。 咁你应该点将冰山劈开啦？系咪？ 多谢先。 咁都恭喜你啦！希望你哋两个咧就继续甜甜蜜蜜啦，喺以后嘅日子入边咧，咁快啲有更加多嘅机会，就最好就抗疫成功之后咧，咁大家就可以唔使成日出街戴住个口罩啦，多啲小 V 小 V 啦，可以。 多谢晒， 系嘛？咁都祝福你，希望你身体健康，同埋女朋友都甜甜蜜蜜啦。多谢你嘅点唱， 多谢 你，好，多谢全哥，拜拜。 好，拜拜。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情动就是这样。 31早晨，刘昌有啲乜嘢好介绍啊？ 早晨，刘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早晨，各位。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晏昼两点钟，港台电视32啊，继续有呢个冬奥直击啦。咁大家要睇啊，真系要把握机会，因为礼拜日就闭幕噶啦。系啊。咁啊，今日晏昼会带嚟咩项目呢？就有呢个男子冰壶铜牌赛，速度滑冰男子一。千米同埋呢个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嘅决赛啊，咁啊大家鍾意呢个运动嘅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啦。 係哇，嗰啲速度滑冰呢我有时都即係开电视睇到啦、都几紧张，有啲因为佢係赛几个圈咁㗎嘛，你以为第一个圈哇领先咁多，我点不知呢到后来呢佢嗰个速度呢即刻慢慢向下滑㗎喎。 係后劲啊。 係啦，反而另外嗰个可能保持一个均速呢又追得到上嚟喎、所以都几紧张刺激啊睇到。

啦，唱歌把声震嚟啤啲精啦，阿土细细粒微电焊讲啦，萨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焊讲，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回忆。大家好唔好记性嘅呢？有啲人成日话啱啱发生嘅嘢好快就唔记得，又有啲人乜嘢都记得一餐。我有个朋友，佢有句说话经常挂喺口边，佢话我乜嘢都唔识记，记仇就最叻。当然我呢个朋友讲呢句系讲笑啦，不过唔系讲笑，我哋又真系好鍾意记住一啲仇恨㗎喎。开心嘅嘢反而好快会唔记得。你记得自己最早发生嘅事系几时？记忆力每个人都唔同，有人可以记得两岁以后发生嘅事，有一啲直至到七八岁先有记忆，大部分能够记起三岁半之后一啲零碎嘅片段呢？点解我哋冇仲系 B B 时候嘅记忆呢？早排睇咗一个研究。因为人类缺乏早期记忆，是因为大脑尚未发育出相应的功能。你觉得自己记性好不好？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克尔曼·艾宾豪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得到的结论，原来我们一小时之内可以忘记刚刚所学到的东西大概一半。大概30日，我们只是能够记住大约2-3%。所以我哋成日话咧，以前读书嘅嘢已经俾翻晒先生。文化因素都会影响记忆嘅。东方文化之中，童年嘅记忆并唔重要。经常听人讲，你理呢啲嘢嚟做乜？我哋会选择唔去记住咯。直至到有人同你讲呢啲记忆对你好重要，你先会记住呢啲事。新西兰毛利人拥有最早的人类记忆，毛利文化高度重视历史，大部分记得两岁半以后发生的事。有没有想过我们最早的记忆是真实发生还是编造出来呢？当我们重温记忆，都会发生细微变化。记忆本质上是大脑神经网络的激活，这些神经网络就会被不断修改，所以每次回忆的时候可能和上次有少少出入的。我们往往更容易相信自己想象中的记忆，而不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就算你的记忆是基于真实的事实，有可能因为事后的回忆被改变或者扭曲。听人讲下讲下，讲得多你就信噶啦。原来大约每十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会编造自己的记忆，回忆亦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可能一啲我哋忘记咗嘅事情，仲徘徊喺记忆嘅深处，一啲冇办法接触到嘅地方。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音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在心底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 用惯性笑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苦为何只准陪我坐。你注意过我已经清醒，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心。 放工去边啊 ？Kitty， 我同钟哥倾偈啊。 预埋我啊！ 疫情底下喺私人地方禁止超过两个跨家庭聚会啊。 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然后倾电话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呢排咧成日同钟哥讲呢、這个即系煮嘢食啊，所以咧我揾嗰啲食谱咧都系谂啲甜嘢为主啊。 应该啊， 系啊， 你同唔同我讲都应该整呢一样啊。 系啊，但系咧我讲完之后又冇得整俾你食，又好似好衰咁样。 其实你讲完之后唔整俾我食唔紧要噶， 系。 但系你讲完之后你 send 张相俾我，话俾我听你整咗嚟食。但你又不攞俾我食咧，呢個先係問題啊嘛！ 唔係所有嘢都可以即係 heat 到第二日攞噶，即係嗰個味道係唔同咗噶嘛。 可以翻熱噶嘛？嗱，我話説咧，琴日咧我收到阿 Kitty 一張相，就係佢整咗啲咩餸， 就係嗰個有籽蜜雞嘅。 琴日講嗰個啦， 琴日講嗰個啦。 咁如果想知道個烹調方法咧，你可以 archive 聽翻琴日嘅。 冇錯。 咁但係咧食就冇得食啦，點解咧？佢淨係俾張相我咯。 咪就話你得閒可以整啊，即係好簡單。咁嘅意思 我諗多咗添。 嗱，今日咧。 我就讲下呢一个姜汁炖蛋啊。咁啊，星期五啊，大家夜晚喺屋企咧食个甜品，暖暖地啦。咩啊？ 岂有此理啊！ 好中意系嘛？ 好中意，但系好明显相信你系唔会攞翻嚟咯。 喂，但系呢个真系好简单，你一定做得到嘅、嗯，因为个材料咧都系得几样嘅，即系鸡蛋、牛奶、姜汁同埋糖。 咦，我屋企全部都有 喎、啊。咪系咯，咁、嗯、所以咧真系唔需要靠人啊。嗱、嗯，咁啊十五分钟到咧就搞掂噶啦。 点整法 咧？个步骤咧，首先就打咗鸡蛋先啦。咁、嗯、啊，鸡蛋用两只，咁然后咧就加热个牛奶，加热少少，即系唔需要大滚咁样嘅、嗯嗯，微微暖咁样咧。你就可以混合啲糖落去啦，糖咧大概我就会落20克，系啦，咁你中意甜啲，你落多少少啦。咁、嗯、煮溶咗啲糖之后咧，就可以闩火，咁跟住咧就可以加入姜汁，咁姜汁就睇下你中意有几浓嘅姜味啦、嗯。我自己咧就中意可以加入姜汁，咁姜汁就睇下你中意有几浓嘅姜味啦、嗯。我自己咧就中意浓啲嘅， 我都系。如果系呢、這个呢、這个整法，我中意都 系啦。咁大概两三汤匙啦。咁最麻烦系呢个步骤，即系你可能磨下啲姜蓉，跟住炸咗啲姜汁佢，咁啊两三汤匙。咁加入去呢、這个牛奶嘅溶液嗰度啦，咁跟住咧，你 make sure 嗰、那个牛奶虽然头先煲滚咗少少去溶咗啲糖啊嘛，咁但系你摊翻凉翻啲啲嘅时候咧，加入姜汁先至再加入嗰个蛋液落去，如果唔系咧，你熟咗噶啦啲蛋系啦，咁跟住咧捞埋佢之后咧，就可以放入你嗰个碗嗰度啦，倒入个碗嗰度，咁蒸即系蒸或者炖嘅时候咧、最好就梗系要攞个保鲜纸啦，又或者系石纸。冚住佢，而费事嗰啲倒汗水啊嘛，咁啊滚水之后放落去咧就蒸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已经有得食。 系啦，十分钟左右咧，你望一望佢，你拱一拱个碗，睇下佢擎 咗未。 系啦，因为个炉都会有啲唔同噶，有时十分钟，有时可能十三分钟咁样，咁啊睇你啱啱好，你觉得个程度不错咧，你就可以攞出嚟食噶啦。咁啊呢个都方便啦。 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因为你热食又得。如果你话唔系，我中意冻食咧， 系、 你摊冻佢之后、放喺雪柜，系咁你。其实可以雪冻咗之后，你出嚟食亦都可以。 系，即系你意思，我可以雪冻佢，第二日攞翻嚟俾你。 你明我，你明我讲乜嘢啊？聪明啊！林慧的享乐时代。点啊，妈咪有啲咩介绍啊？今日 哇，呢个咧简直系我人生嘅新尝试啊！因为咧呢样嘢咧，其实我恨咗好多年都想做噶啦。咁啊，限住今年咧，即系疫情来势汹汹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嘅业界都要停业啦。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好多人都需要嘅，而且定时定候都要发生嘅，就系呢个发型屋啦。咁於是乎呢，我屋企呢就有一位男士呢，即係之前就同我混埋喺間屋度啦。咁於是乎呢，佢啲頭髮又開始長喎。咁我就攞咗佢嚟做呢個實驗品啦。 點解你唔俾佢直頭留長頭髮呢？ 可能唔係個個人嘅髮質啱做長頭髮㗎，我覺得。 留到佢一定嘅極限，即係譬如最低限度留到好似你而家咁長。 哇！我而家已經差唔多去到下巴位嘅咯，好勁喎！如果留到咁長， 係即係個男人，如果留到你而家呢個髮型嘅話咧、其實佢可以直頭扎邊啊嘛。咁其實就冇乜嘢㗎啦，係一扎到邊呢其實就冇乜嘢㗎啦。係因為跟住你係咪日日都扎住咋嘛。 我之前有睇呢網上面即係好多網民呢好有創意啦，就係話可能大家呢居家嘅時候呢剪唔到頭髮啦。咁、就真係好似阿鐘哥話齋留長佢嘅。咁就話今年呢2022年呢嘅春季髮型之一呢最大熱嘅就係嗰啲日系韓系嘅長髮碌啦。即係加少少眉卷咁樣啦，連男士都可以試下仿效呢個造型啦。咁於是乎呢我就諗好啦，既然咁大熱嘅話，咁不如我就自己試一下啦。咁我就上網咧，去一啲唔同嘅短片頻道嗰度咧，就學一下人哋咧剪一啲日系同埋韓系嘅男士短頭髮嘅髮型。 但你使唔使事先要咩添置咗嗰啲？ 我本身屋企有嘅 嗰啲教剪啊， 係啦，因為我本身成日幫自己剪劉海噶嘛，所以其實我屋企係有呢、一個剪髮剪啦，同埋呢一個削薄嗰啲偷薄剪啦，同埋仲有嗰個電剪嘅，即係鏟嗰個咧。我呢三樣嘢都有齊。 你要嗰個鏟嚟做咩啫？ 我屋企有寵物啊嘛，寵物都需要護理。 用到咩？ 用到噶， 用到咩？ 你只要用梳咧，即系度住嗰个长度，然之后咁样咧，就好快好方便噶啦。 啊，又好似讲啊，讲又好似系咁样喎。啊，我系未试过喎呢一样。 唔系因为嗰啲电展咧，佢应该系嗰个头可以拣，即系 长短 系长短啊嘛。咁你咪摄翻落去咯，系啊。 你可以换嘴啦，又或者如果咧，好似我咁样咧，我就好大胆嘅。 嗯。 即系因为我老公就声称话剪衰咗唔紧要。 嗯。 即系横。 因为佢都谂住剃光噶啦，咁啊俾你玩下啦。 呢啲咩啊？肉除砧板上，反抗都无谓啊，系咪先？ 咁於是我話哦好啊，既然你咁大膽，咁我就試下啦咁。咁於是乎咧，經過我用咗三日嘅時間咧，我諗我大概睇咗五十零條嗰啲教人用唔同嘅手法啦，用唔同工具，又或者係唔同嘅面型，適合啲咩髮型嘅時候咧，咁我就吸收咗當中嘅一啲要訣。咁跟住咧就嘗試用我頭先講嗰三個工具，即係鉸剪啦、偷薄剪啦，同埋呢一個電剪， 電剪 係啦嚟到做啦。 你老公有冇抄定曬屋企啲帽出嚟啊？ 即 有啲咩事咧？佢哋冇出街算數咁樣啊？ 咦，有個假髮喺度咩咁啊？ 等等先咁 冇啊！我都同佢講有啲咩事咪剪嗰啲嗰啲係咪 陸軍裝咯？ 反到最貼嗰啲咁咯。咁佢又冇乜嘢嘅，佢話應該 OK 嘅咁。因為我都好小心嘅、 嗯。 我其實咧幫佢剪咗個頭髮，我諗我剪咗差唔多兩個鐘頭。係啊，因為其實咧我諗佢嘅頭髮係一般男士嘅長度啦，即係普通短髮咁樣啦。咁、 嗯、 本身亦都冇乜話特別造型，即係唔會話依邊要鏟，嗰邊要留長嘅，唔係嗰啲嚟嘅。 使唔使洗埋頭啊？兩個鐘。 我叫佢自己搞，唔使啊，淨係剪啊。 咁你嗰個做法咧？即是高級髮型屋啦，齋剪都剪兩個鐘。 嗱， 我係即高級髮型屋， 因為咧我係好小心。 嗯， 即嗱，我雖然學咗嗰啲相應嘅技巧啫，咁、嗯、但我唔夠膽一下就去到咁盡噶嘛，跟住逐少試下先啦。 即係題外話，你知唔知咧喺髮型屋學剪頭髮嗰啲學徒咧、 嗯， 最初係剪咩嘅？是剪假发的。 是啊是啊。 剪假发先的。 嗯、 即是你真的好嘢。你作为一个学徒呢你是剪真发。 其实我有想过呢用屋企有啲公仔呢真的有啲假发嗰啲呢你试一试先。 咁个大小唔同㗎嘛一个真人 size, 你啲公仔嗰啲细个㗎嘛。 嗱一来呢二来我就唔係好舍得我啲公仔嘅头发呢跟住於是我就觉得唔紧要啦。 但好舍得老公嗰啲头发。 咁都啱嘅真人嘅有啲咩事。 佢会生返长 㗎嘛。公仔唔会生返 长。嗱我就係咁諗啦。咁於是咪真係试。咁、 嗯、 但我就好小心嗱，头先 Kitty 咪话咧电剪可以换唔同嘅嘴嘅、 嗯， 即系咩3mm、4mm、5mm、6mm 咁，系啦，佢就其实可以加一个胶嘅托喺个电剪嘅前边嘅，咁、 嗯、 然后咧其实网上都有教嘅，譬如、啊、你直接铲落去咧，基本上就会预留咗你想要嗰个长度嘅距离，系啦，即系譬如你 6mm 咁你铲出嚟咪会长啲咯、 嗯嗯， 如果你 3mm 咪贴啲咯咁，咁但系咧我就连嗰个都冇用吓。 啊 因为咧，我以前咧成日都企喺人哋啲快剪店门口嗰度咧睇人哋剪嘅，咁、我就哇，好似好爽咁，一下铲落去，咁样咧就好似一大片头发都冇咗咁样。咁、于是咧，我就真系学 人哋喊你唔知啫， 我就学人哋嗰个方法 剪紧嘅时候系咯， 就攞把嗰啲尖尾梳，其实我攞把好薄身嘅梳，嗱、网上都系咁教嘅，用一把薄身嘅幼齿梳，即系你唔可以用啲阔齿啦，因为佢会跣走咁啊啲头发，咁、你要卡得实啲头发，咁然后当然你要是肉眼睇都维持一个水平啦，即系你不能够斜咗啊，或者系即系好唔齐咁样啦，咁啊参差不齐又唔好睇啊嘛。咁我系用呢个整齐嘅原则嚟到衡量嘅啫，即系纯粹只系为整齐啦。 即系话阿芭比讲呢嗰种嘅技法咧，即系用一把薄梳，跟住用一个电剪去剪咧、以前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系啲上海铺剪个头发噶嘛，佢、哋就最常用呢种方法，帮、你譬如偷两边啊，或者后边咧就用呢个方法。 咁正喎，你老公而家个头发应该好 classic 喎、 出 到街。咦，你咪上海理发店剪嘅？ 系咪嗰只啊？ 咁于是咧，嗱，我后边嗰 part 真系完全系咁样剪嘅，咁系咪由短距離去到長距離咯，咁你咪有個弧度咯，即係譬如最貼頸尾嗰啲位置，咁你咪短啲咯， 咁啊大件事啦， 上高嗰啲就再長啲啲咁咯。 芭比講到淨係後邊，即係前面出事咯。 唔係喎，嗱，根據網上嘅教學咧。前面咧就唔好用電剪剪喎， 當然啦， 當然咧都係咁諗嘅，我就唔係因為網上教學嘅，我係諗緊後面咧我老公睇唔到嘛， 哦、 即係有咩事鏟咗，其實佢唔知噶嘛，咁、前面佢睇到啊嘛，咁我梗係小心啲啦，唔好用嗰啲一撮咁冇咗嗰啲啦，咁於是我就用翻教剪剪嘅，咁、我咧睇網上教咧就話最簡易嘅教學咧就係將前面嘅頭髮，即係譬如女士就好似啲劉海咁樣啦，喺額頭前嘅額前嘅一啲頭髮咧就掹高。自然將佢動直咁樣啦， 剪 個水平線，然後咧就用一把普通教剪剪翻齊佢先。首先即係令到佢可以用翻同一個長度啦。跟住咧就再用呢個偷薄剪咧 就剪兩下，令到佢有一個層次感咁。咁、於是我又係用呢個方法嚟幫佢剪啦。咁 得唔得咧？ 嗱，我自己覺得真係剪得幾好喎、 啊。 有圖有真相，有冇 before after 睇下先 ？Before after 齋講 未時間未後嗰啲咁樣有冇？ 嗱，我有 after， 但 before 就唔記得影啦。但係我自己覺得 OK 啦，即係起碼可以頂住先啦。因為 髮型師永遠覺得自己剪得好 嘅，係啊，係 咪啊？ 係咯，咁但係 佢冇喊啊？ 係啊。 冇，不過好似個人懵懵地， 梗係啦，坐兩粒鐘， 兩粒鐘，我都懵啦。 即係不過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經驗嚟嘅，同埋即係當學多個技能咯。即係當你完全出唔到去而又想抗疫嘅時候咧，咁你又要解決自己生活需要，即係唔好拮住隻眼啊，咁唔舒服，咁咪自己頂住先咯。 但係你老公有冇話不如下次都係揾你剪咧？有冇講？ 佢又講呢句。佢話：咦，以後可以揾你剪喎。 哦，咁佢真係好愛你啦。 係咪啊？係 啊， 最好嘅禮物啦。 頭髮好快生長嘅。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 Full Show 快活人。